未有再次会面的时间表，但是将会继续与中国合作，提供建议和支持。南韩新增40,199宗新冠确诊个案，累计超过2,986万宗确诊。以星期二的数据是去年10月18日以来近13个星期的最低。新增的死亡病例有30宗，较前一日减少5宗，累计超过33,000人死亡。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除夕和农历年初一气温稍为回升，但是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35点，跌111点，总成交金额35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跌咗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7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70.75元，跌3.15元；阿里巴巴114.7元，升3元；美团165.5元，跌咗1毫；腾讯控股371.8元，升6元；盈富基金21.78元，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74.1元，系跌咗1.6元；南方恒生科技4.43元，升咗0.6仙；中国平安59.9元，跌9毫；友邦保险86.5元，跌1.45元；快手73.25元，升1.7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5，英镑9.533，瑞士法郎8.44，澳元5.449，加元5.832，新西兰元4.995，欧元8.46，每百日元对港元6.0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6,165点，升343点，港金报17,87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83美元，卖出1,91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都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喺油站对出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管道快线坏车就拖走咗，咁仲有车龙啦，咁影响到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油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车多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常德村。环保署提提你，装修废物咪乱抌，会影响环境同路面，下载好好抖 app 回收一手就搞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CIBS。 第39季节目《印度神话》， 我哋一班喜爱广播剧，包括住喺香港好耐嘅少数族裔人士，用广东话做广播剧。 我系梵天，自存自有嘅至高精神。 我多罗家终于都可以掌管三界啦！ 湿婆，请你履行自己嘅职责，带嚟拯救世界嘅 B B 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商，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Take a break。 So I'd rather sing little song for you. I'd rather sing it with a tune. 欢迎新专辑《松开束缚》，欣赏最赤裸嘅自己呢一个概念。同 Yoyo 合作的这首作品就是要给自己一个绝对宁静的空间，隔着外界所有的声音，好好地聆听自己。作曲填词监制岑灵儿，编曲 Joyce Zhang。 上榜两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Janice 蔚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礼拜二嘅早上吓，越嚟越有新年嘅气氛啦！我系小张，张良嘅张。 大家好，我系蕊蕊。 早晨，今日系年26，要拍年货。 惊你件衫啊，盲眼啊！ 唔系今日 要着啲灯台衫， 系因为马主持人今日咧有少少闪闪啊， 好怕 一闪一闪大星星嘅 feel 啊！ 我记得你呢件衫啊， 记得 系记得，你有一期好中意咁噶，喺个大肚腩嗰啲位嗰度，系啊， 站啊站啊， 遮嗰啲， 惊你睇唔到， 过衫啦。 你继续讲埋先，点啊？年廿六点啊？ 点啊？ 年廿六要准备办年货啦， 梗系要啦， 系啊。 冇错冇错， 开始办未啊？ 其实本身我琴日本身谂住咧，就想去呢个花墟嗰度行下嘅。 系啊，我哋 好彩我放假嘅时候，唔系我放工嘅时候嘅话咧，我已经听到就系话佢喺嗰段地方咧，已经入唔到去啦。今日开始封路，系啦，咁所以其实要留意嘅，咁有某啲嘅路段嘅话，系基本上就唔俾入去噶啦。咁当然都要睇下个当时嘅情况啦。咁所以若果真系谂住今日要去花墟嘅话咧，你自己真系要小心啲啦。 其实咧，去到呢个，其实我上个礼拜我都行过咧，已经开始好多人啦。因为其实你知咧，做生意唔系呢几日先摆啲花噶啦嘛。佢上个礼拜已经好多年花摆晒住，咁所以如果真系有谂住买嗰啲人，可能已经早排买咗啦。但系如果呢一排或者呢几日咧行花墟啦，行花市啦，我建议真系唔好揸车去附近啊，即系一定。我琴日听新闻啦，花市即系维园附近都有啲路封埋添啊，即系唔可以俾停车即系车入啦。咁大家就公共交通工具揾走多啦。 但系如果你买花唔 有难拎走， 好难攞走 啊！我试过， 我最中意就系运吉。 我试过做一个好傻嘅事，就系嗰阵时行花市咧，就泊车泊咗喺边度？泊喺南华，即系呢一个加路连山道啊！即系如果大家知道，系啦，山上面再行翻维园，咁都几远？ 会唔会太远啊？ 行个大运啦，唔紧要啦， 唔好买嘢咯。 系 睇下当睇下咯， 大运咯。 但两手揈揈就好似唔惯。 咁你买梳蕉咯， 咁咪三手 拎翻屋企咯，咁会唔会好啲啊？ 你想到个样，你一轮开年啦， 我唔想件衫，我都会你行嘅啦。 好嚟。准备，系咪扔啦？嚟扔一扔。 我闪啊！睇唔到嘢啊！我 真系眼盲啦！ 你当你自己系咩啊？ 大明星。 哎呀，广告到男神。 气温啊，相对湿度74%。呢个礼拜二连廿六嘅早上，听紧风骚快活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仍然生效。Dream House 嘅呢首，沙啦啦啦，沙啦啦，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 ，just for you。今日早上咧，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日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本周中期大致会天晴。Let's try it together. Some sweet day, no one knows your return, and you'll be happy. Shout it sweet in a song. Listen to your heart, it is singing. 喂，广播到男神嚟一齐唱。我记得你话好中意呢啲歌噶。 系啊，少年开 P 啊，必选啊！ 拍手，拍手，准备。 一二。 再仲有一次 ，OK， 准备， 沙啦啦啦啦，好似海狗啊你， 吓死我， 海狗。啊，海狗强吓，咁啊犀利啦，今日开始我呢个节目有啲开 party 嘅 feel。 系啦，你好啦，有冇食海狗丸啊？ 唔使啊！ 要啦， 食咗都冇用。 我知啊，我知啊。 呢个逻辑上，李姑娘有啲唔妥。 咁啊食癫狗丸咯。 如果佢系海狗，点会食乜自己啲丸先得噶？真系。 点解唔得啊？ 点解唔得啊？ 自己食自己丸， 食鱼汤嗰啲海狗。 系咯，系啊， 系啦，明白。 狗咬狗骨啊！我啲狗都可以咬。 就嚟新年啦，所以今日咧，我哋有个讨论区就系关于咧呢个过年必做的事情。 冇错啦，过年必做嘅事情咧，我可以解说一下嘅。咁啊，有啲咧系咯，佢传统。 冇错， 系咪每一年你都做嘅，你做开嘅话，你觉得大咗之后，觉得唔做咧，你周身唔聚财，有冇试过？ 有。 我就係點解會又諗起呢一個咁嘅話題呢，就係、是、話說琴日呢我哋喺 canteen 嗰度食嘢啦，就撞到有一個另外一個我哋 RTHK 嘅客家人。咁佢就同我講，佢就話佢話哎呀我呢一排我買唔到乜乜乜啊，記唔記得？ 記得。 係啦，因為我琴日就同阿小強落喺下面嗰度呢，我一路喺度即係等緊啲guest上嚟錄音之前嘅話，我哋喺下面嗰度呢就食少少嘢咁，就撞到啲同事。我突然間諗，我就係喎。跟住呢佢就講過，咁我就話我想幫你買啊，佢就話唔使啦，我而家住喺 嗰啲即係市區嘅街市係冇得賣嘅。咁嗰樣係乜嘢咧？ 鄉郊嘅街市。 我一陣間就講啦、哦，我就唔係喎。 哇！呢、這個好嘢啊！ 我每一年住喺新界嘅街市嘅話咧，嗱咁樣。如果你講緊喺今日年廿六嘅話，你一定要喺相熟嘅菜檔嗰度同佢講聲，佢、要留俾你。因為我試過有一年嘅就係咧，我諗住嘅就扯有乜所謂啊，係咪？去到咪買咯咁樣。我去到嘅時候竟然係賣曬，咁嗰一年我好唔開心，我好唔舒服，真係，因為係唯一嗰一年我就冇用嗰樣嘢去做某一件事， 兩個字嘅， 我就覺得唔舒服啦。 兩個字嘅， 係啦，咁大家可以估下，呢一個係我屋企嘅傳統嚟嘅， 賣即係新鮮蔬菜嗰啲。 新鮮蔬菜嘅檔攤先至有嘅，冇錯啦。咁所以一陣間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喂，嗱，咁其實咧，每個新年咧，一定有好多嘢做嘅。例如其中嘅一樣咧，叫唱新銀紙啦嚇。咁、據聞咧，一個禮拜前即係已經排曬隊啦，喺啲銀行門口一早啊七點幾等開門啦。嗱，亦都有啲人咧，亦兩個方法，預約又得，或者每日去攞籌都得，即係佢兩種嘅。因為有啲預約咧，對於某一啲可能唔係好識用 apps 或者係用 手機程式嘅老人家， 就唔係好公平啦，佢真係唔識啊嘛，冇得預約咁，唯有當日早啲去咯。咁所以就係咁啦。咁但係咧，其實有一種叫做電子利是。今日有個討論區女仔就話：，阿媽今年俾電子利是，突然間覺得不再，即係唔係好慣啊，即係覺得嗰樣嘢冇得齋受咧。 佢都未收過，點知啊？ 即係首先唔係立實體，嗱電子利是係點樣俾嘅咧？就係、是、你好似你嗰啲手機 apps 咁啦，好似 PayMe 咁 啦，總之就係、是、 有少少唔同嘅，佢多多少少嘅，因為叫利是啊嘛。咁咧，阿女啊、阿仔啊，或者阿乜乜同事喺佢嘅通訊錄裏邊，咁佢就可以俾到佢。同埋咧，電子利是點樣同嗰啲 PayMe 唔同咧？佢就有埋利是封嘅，仲有祝賀語嘅，譬如我祝阿馬小強。咩馬到功成咁樣，加埋一個揀一個利是封，係打埋落去。 咁咪即係同 pay 咩一樣咯？ 咪咯，係啊 ，pay 咩 還翻錢俾你啊？ 係啊，冇錯，係啊。 黑人憎， 你可以寫啊嘛，你可以用備註，備註呢一筆係咩錢嚟㗎嘛？係咪？ 但冇利是封嘛，佢可以有埋個。即係電子利是封啦咁，咁有啲人就話：好似咧冇咗揸住實體利是咁好喎。你哋覺得係唔係？即係 我覺得唔係喎， 冇所謂 我覺得真係冇乜所謂。 唔係，我中意實體嘅利是封，開心好多。 嗯， 你知唔知啊？ 點解 呢兩年咧，嗰啲私人銀行嗰啲利是封咧炒到好貴， 炒到貴， 炒啊，俾人炒啊！ 我淨係知道有啲名店嘅利是封係有人要㗎， 嗰啲名店利是封，因為有啲人咧攞嚟俾人嘅時候，好似覺得有少少光環 咁 啊，係咪？ 仲咁喎？哦，佢系真系 V I P 先俾嘅喎， 系啊， 佢仲要留俾你，你要自己亲身去攞嘅喎。我曾经试过， 系啊， 不过真系靓嘅，真系靓嘅，系啊，佢啲 texture 嗰啲手感咧，我试过有一年嘅话咧，佢系毛毛嚟噶， 吓有毛噶， 毛毛嚟噶， 真系好靓， 跟住有啲闪金嗰啲嘢， 系啊， 几中意啊，我冇封俾人啦，我自己收埋，点知唔见咗， 系， 好靓啊， 系真系好靓吓。 但實體利是咧，我覺得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可能都試過呢種嘅做法嘅啦，就係一收嘅時候咧，撳一撳先，撳一撳。 嗰陣時有硬嘢啊嘛，係啊，軟嘢啊嘛， 而家冇啦。 軟嘢都有分，軟嘢都有分厚同薄噶嘛， 係咪先？ 即係如果有啲長輩可能佢兩三張十蚊紙撳落去咧，又厚啲噶嘛， 係啊， 即係咁喎。 真係所以個個都要撳。 大家咁話啦，一年一度， 咁啊，開心啊！你喺街嗰度見到利是封，你會唔會踩下佢啊？ 点解踩啊佢啊？ 睇下佢可能有一蚊咁样 啊！系啊， 嗰啲唔好执啊！你知唔知噶？ 系啊， 你执唔少啦，系嘛？ 农历正月，农历七月就唔执。 我已经加多嗰啲 系啊！系啊，你真系唔记得嚟噶？ 我识分嘅， 睇噶嘛？ 系七月同农历系唔同嘅， 系唔同写法。 又系，你讲得啱喎！七月真系杀到周地都系 咁样啫嘛。都系细路，都系噶，系啊，嗰啲就唔好执啦， 知道， 系咯，我惊你踎低爬饭。 大手紧冇计啫， 你知唔知见到有啲饭咁啊？哎，饭点都系啦， 爬埋佢，爬埋佢， 食饱佢先， 食饱饭，跟住食埋龙眼啊，八道果，唉，正， 炖埋啲豆腐，应该系麻婆豆腐， 大家利是， 哎呀，真系 讲埋啲咁嘅嘢， 喂，兔仔， 我快啲讲埋啦，下个礼拜冇啊， 系啊。下个礼拜样嘢都好意头， 知道？ 我就担心啊，尤其是大年初二啊。 系啊， 会唔会俾人掌嘴？ 好啦，过歌算啦，到时。 who's gonna tell you when it's too late? Who's gonna tell you things aren't so great?Can't go on thinking nothing's wrong. What el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tonight? Who's gonna pick you up when you fall?Gonna hang it up when you call. Who's gonna pay attention to your dreams? Yeah, who's gonna plug your ears when you?Nothing's wrong.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究竟唔可以叫 drive 十点二十七分啊？咁啊，一阵间咧，除咗呢一个讨论区讲下咧呢一个过年时必做的事之外咧，咁啊，仲有一阵间再教嘅时候咧，十二点钟咧就会有 K K Sir 啦。讲下呢一个咧，即系以前人哋成日都讲噶啦，一到新年咧就会有小心门户啊， 梗系啦， 锁好门窗啊。 因为呢个时间咧，话说咧，即系听闻啲贼都特别勤力噶吓。 系啊，过年啦，准备过年，大家真 系小心啲。有原因嘅，因为 K K Sir 就话俾大家听嘅就系点解成日都系年近岁卯。嘅時候，歲晚嘅時候就會多爆竊案咧，係有個原因嘅。一講嘅時候，你就會講哦，係喎， 冇錯啦嚇。咁而過新年咧，大家可能一定會做嘅事情咧，翻嚟都可以有一個文章可以分享下嘅。嗱，唔包括你哋啊，即係你哋可能你做嘅事同佢所講唔同嘅。阿李婆啊，我最近咧咪同你講過，我新年必做其中一樣嘢就係抌曬啲唔要嗰啲或者好少用嗰啲東西。但我發覺而家咧，我將佢 pack 咗一個袋之後咧， 又唔捨得抌。 我想叫你嚟屋企幫我抌咗。 唔使、你将佢摆喺一个就系你唔会成日去嘅地方啦。咁样你就写一个日子喺度。我试过咁做嘅，就系嗰啲嘢你就你好 hesitate， 究竟我抌唔抌之间啦。咁你最好就系咁样啦。咁咧你就将佢封咗佢之后，跟住你摆咗去一个即系置诸高阁啦。咁你就提自己半年之后啊，或者有时狠心啲三个月，总之三个月之后嘅话，从来冇开过呢一个箱里面嘅任何嘢，即是代表根本就用唔着。 我 即刻。 掉 我是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天突然之间找不到衫着。咁望一望那袋东西里面有一件求其啦，咁本来即都是残地的啦，咁但是那啱冇乜所谓啦，就着咗一阵。咁突然间就会觉得咦都有用喎，咁就是咁样啦。所有袋东西仲而家摆咗度。 我试下用呢个方法啦，即是你决定佢要唔要嘅时候。 马老板有冇试过呢啲咁样？ 我今朝抄呢件衫。 你一件肯定系啦。 开咗柜佢上边，我有袋冷衫， 掉落嚟系咪啊？ 系，跟住掹一件，因为冇开灯，黑掹掹嘅。 咁佢但系新净，我谂你都会唔舍得抌住佢。 我冇谂。 唔系啊，呢件冇谂住抌，呢件 OK 嘅，除咗闪光之外。 我抽件着咁。 系啊，佢求其啦，即系今日听你话系老飞啊嘛。 系啊，有人话我老飞， 老飞跌落坑佢。 你而家见身度有个咩意思？叫我做老飞， 系啊。 跟住咧，话叫我做老飞嗰人，佢就望我唔系贬你，仲衰，越解释我越衰。咁跟住身我就唔系个唔系贬你，咁你老飞系贬，除非你叫佢阿飞就 系啦。 老飞老飞正传， 系 啊，极气啊。 佢话你着皮褛，所以就话你似老飞。 系啊， 咁我话我都觉得系，不过其实都唔系今日噶啦。 唔紧要啊，老啊老啦， 唔系乜所谓啫，你自己 style 嚟噶嘛，老土啊嘛， 飞咪飞咯， 老土咪就系我嘅 styl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去年全年经济增长3%，远低过5.5%左右的增长目标，以及前年8.4%的增幅。去年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2.9%，增幅较第三季的3.9%放慢。国家统计局话，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经济恢复基础仍然不牢固。下阶段要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瑞士达沃斯的访问行程，并且参与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他和多个出席年会的政商界领袖会面，向他们介绍香港复常的最新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和泰国财长会面的时候说，香港的金融市场和内地市场互联互通的渠道不断扩大和深度发展，同时汇聚国际和内地的资本，欢迎泰国企业积极利用本港高效的筹融资平台，为大型基建或者其他项目融资。陈茂波亦都同沙特阿拉伯财政大臣会面，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助力中东地区国家实现投资多元化同埋风险管理，双方喺唔同嘅领域都有好大嘅合作空间。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认为，高铁每日双向车飞数量增加到14,000张，主要是满足市民在农历新年前探亲和商务需要。现在搭高铁的旅客以自由行为主，希望日后可以再组办高铁团。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与内地首阶段通关之后，未见入境人数大幅上升，亦都未见酒店预订需求有好大反弹，但是有逐步增加，认为未来应该重点吸引过夜旅客。他促请当局尽快与内地有关方面沟通，希望可以在农历新年之后重启内地团签注。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在同一个节目说，高铁每日双向车飞的数量增加到14,000张，只是用了1/3的运力，数量太过保守。他认为车飞的数量增幅可以更加进取，以满足需求。 英国最大护士工会和政府就薪酬问题的争议仍然未有结束的迹象。工会宣布将工业行动升级，下个月将再举行两次的罢工，并且将会有更多的护士参与。皇家护理学院话将会在下个月6号和7号举行新一轮罢工，参与罢工的英格兰信托机构将会增加到73个，威尔斯大约12个医疗组织都将会参加连续两日的罢工。不过工会这一次不会在北爱尔兰发起行动，而苏格兰的罢工行动就因为谈判仍然在进行而暂停。英格兰55个信托机构的护士在今个礼拜三和四都会举行罢工，预计数以万计的手术和预约被迫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除夕和农历年初一气温稍为回升，但是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7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78点，跌168点，总成交金额48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7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69.85元，跌4.05元；阿里巴巴114.6元，升个二；美团164元，跌咗个六；盈富基金21.72元，跌1.2元；腾讯控股369.4元，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73.9元，跌3.4毫；南方恒生科技4.42.4元，跌咗0.8仙；中国平安59.4元，跌个四；友邦保险85.9元，跌2.05仙；港交所358.2元，跌5.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29.08，瑞士法郎0.928，加元1.34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6140点，升318点，港金报1787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88美元，卖出1910.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车多少少啦。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士美飞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行车缓慢。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都是车多。龙翔道去观塘，咁而家咧就只系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咧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坑口嘅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送旧迎新，送苦迎桃。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新一年我希望送走妈咪的弹弓手，虽然她就已经做过手术了，但跟以前比就未是百分百复原，所以希望来近妈咪你一双手可以复原，能屈能伸，灵活之余继续在家里手指指统领大局。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吐气扬眉。 我是 J 关心妍，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是、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彩啦！一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嘅讨论区就系过年必做的事。近来咧，我行好多商场咧，我就发现其中一件啦，就系咩嘢？就系、是、整头发。哇！间间发型屋咧， 你仲唔剪？你啲头发跌晒出嚟啦！ 我出年新年一定剪嘅啦。 出年先至剪， 系啦，出年先 应该要剪啦。 点解嘅？ 我次次行过嗰啲铺，嗰啲发型屋，我见到咁多人，迟啲先啦。 过年前整咗，好多人， 你哋会唔会噶？新年前会唔会一定要整？ 一定剪， 年年都系噶。呢个就又系其中之一啦。 冇错，呢个传统嚟噶。 乾乾净净同埋精神啲嘅， 好啦。 争好远噶， 冇错。 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一定会买一啲嘅莲花啦， 吓。咁又未必 摆啦，咁 样又未必系。 你未必 有一两年我都冇摆。 是吗？ 是啊，因为没什么心情。 但你唔覺得擺咗你 嘅？我問我 擺咗個心情就好啲嘅啦咩？ 我知嚇， 擺咗個心情可能會好啲嘅。 唔係啊，因為你冇心情啊嘛， 其實睇都唔想睇， 唔想睇，唔想買， 見到啲紅色嘢都唔 見到阿生啊， 係啊， 見到人拖住手啊，踢開佢啊嘛，會 哦 ，OK 會嘅會。 咁啊，網上有篇文章咧，佢就話新年必做的事，咁大家咧睇下同唔同你啦。咁頭先講咧，即係我自己即係喺商場我見到嘅啫。第一一定會发红包啦，无论系收啦或者俾啦，或者长辈会俾小朋友，你会唔会中意咧？爸爸妈妈以前有冇俾你扎枕头噶？即系枕头底噶？你要压岁钱啊？ 冇噶，有啊。 但我就觉得咧，第一年嗱，因为我自己冇结婚啦，所以其实喺传统习俗上面嚟讲嘅话，你系唔需要派利是噶嘛。 系啊。 但系我又发觉嘅就系，当你开始年资有咁上下，问题系在于就系开工利是。 哦，要派啊！ 我第一年要派嘅时候咧，我系有啲纠结嘅。因为我会觉得嘅就系、是，佢哋会觉得点样咧？但系我都发觉，一路封一路去派紧俾啲同事嘅时候咧，大家都系开心的， 开心噶， 系啊，唔系噶，嗰个关口要突破噶，我唔知道两位有冇呢一样嘢，因为我唔系老板嘛，咁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先嚟嘅就 系 小试牛刀，我就会派俾我自己嘅。年纪比我小同埋佢就係同组嘅人囉。 嗯、 你又唔算叫做係派晒你明唔明啊、嗯、但你有啲你係需要派晒㗎嘛，你有某啲 position, 係咪先，咁就会成寨人都嚟，係唔係人都嚟，跟住就问你即係恭喜发财。咁我就会係咁样，我派下派下嘅话又觉得就係呢一个 开心 开工利是嘅话就係等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囉。同埋我觉得係大家利利是是囉。 嗯 係啊。 过到嘅即係个心理关我明白你意思嘅。不过呢因为有啲人平时呢好帮你。 你派唔派㗎开工利是。 哎派咗好多年啦，其实咧 要派 就好啦。 除咗开工利是之外咧，我想讲就系、是、嗱，譬如有啲人平时唔知点样多谢佢，无端端俾样送样嘅俾佢，好怪噶嘛。啊，譬如话我哋 producer 啦，或者平时有啲帮我哋手录下剧嗰啲，咁呢个情呢一、這个时 season 咧，最好就系俾封利是当系多谢佢平时帮手啦。除咗工作之外，我谂有啲你可能会少啲啦。我同阿马小华住嗰啲屋苑咧，好多嗰啲平时即系好人啊， 嗰 啲姐姐啊，清洁姐姐。看家叔叔，你平时无端端你唔都送个 橙俾佢咩？ 系啊，都有嘅，有时都 有。 但系新年就最好就系话一封利是，代表达咗呢一年多谢你吓。虽然佢都系叫职责所在嘅，佢帮你开门啊，帮你咩？但系你想表达一样。 extra 多啲嘅多謝咪俾封利是佢， 係係係 最好機會。 但係有啲都應該係咪唔收唔收得利是㗎？ 嗯， 係 嘛？有啲 要留意咯， 留意 咯， 留意 咯， 留意 咯， 留意 咯。 係啊，但係阿梁生啊，我今年我覺得我好幫你手啊，你可唔可以即係大方少少？ 我個 好啦，咁你又覺得幾多為之開心咧？開工利是 其實有冇指定標嗰個叫做 standard 嘅咧？ 第一，我當年 就有啦。 係二千年去做 I T 公司咧，我真係有問老細嘅。 嗯， 我問喂，一般派幾多啊？第一，我唔想 太少， 大封過啲老細俾嗰啲。 我講過啦，係 啊， 會嬲㗎。係 啊，同埋我唔想太肉酸，因為總係人咁鬼死孤寒嘅。係 啊，冇錯冇錯， 要用啲咁嘅聲嘅係 啊。 我覺得$100係屌。 系嘛？收到车睇佢哋，妖鬼死姑，咦，好人憎嘅，咪咯？我明白，因为我都有， 仲要变声嘅，睇完书 系啊，呢啲孤寒鬼啊，好心咧，一年一次。 但系咧，你嗱， 咁几多？咁几多？ 一百， 佢系 一百 起 标，系啊，差唔多， 起标 系一百。 第一。诶，$100支红色，我觉得都系几 系嘅，我都觉得 系 嘅。 呢个 系 颜色有关嘅。 嗱，头先你讲话嗰啲孤寒嘅心嘅谂法，我都有试过嘅，即系啲老细派时候。但我有时我又跳翻转头咁谂，我哋可能只系派我哋组嘅啫， 系 佢可能派一间公司喎。 啱啊， 所以 佢系老细啊嘛，大佬。 系啊， 系啊，点同啫？ 我因为有一次收某一个都叫老细咧，咁$50，我都谂啊，其实唔系红底咩咁，但我心可能因为太多啦，成间公司要派咁。我唔知啦，系啊， 我会觉得真系 净系俾你$50， 咦， 有机会喎， 冇错，我都觉得系， 嗰个两嚿水， 你试过就收咗 佢， 你真系收过开心嘅就系老细俾你嘅利是，开工利是你几多钱啦？ 我唔记得啦，我真系唔记得啦，我记得可能系$400。 我都试过有一次，我怀疑嘅 一封 $400， 系啊，比 错，因为你会发觉就其实老细也好啦，你会见到嘅就系佢。佢都分幾種唔同嘅利是嘅面額嘅， 個個都分嘅， 係啦，有嘅。咁跟住我就發覺就係呢一樣都好正常，但係咧，正如我哋所講嘅，就起標一定係$100，係咪 啊？ 即係感覺上覺得舒服啲。再唔係嘅話，我覺得$50都 OK， 但係兩張咯， 咁咪即係$100。 唔係， 有時佢哋會咩噶嘛，兩封俾你噶嘛。 有時如果老細俾錯又好尷尬。 係啦，嗱，我試過 有 一次就喺某一間嘅商業機構嗰度啦，咁跟住咧就係派利是。派利是咁啊，成堆咁 样， 系啊，最开心嘅， 冇执输啊！ 有成团人一齐咁样入去，咁跟住咧，哇，又拉晒纸炮啊！咁跟住系好好， 好好玩啊！ 工作佢 系啦， 搞到佢手忙脚乱， 系啊，佢哋砰咁样，佢就拉个纸炮，即系根本就成班呢啲收咩嗰啲人 啊， 系咪？ 系啊， 你明我讲嗰两个字系乜嘢啦？ 我都有做过， 就系咁，跟住咧就已经企晒喺度，成个企就一定要俾啊！你系会见到佢嘅就睇起诶 sales department。就俾唔同嘅，好啦，跟住咧俾完之后咁样出去咁样，大家就拆啦。咁啊拆俾你几钱？你几多钱？咁样大家拆嗰时候，我跟住我自己拆开嗰阵，哇死啦！唔可以话俾大家知啊，因为咧个金额咧系唔同，唔系$500。我怀疑佢喺忙乱当中佢抽 错咗， 系啦，佢揿错咗。 系啊， 咁跟住咧嗰次咁我识咗，跟住咁哎几多？你几多？咁就话几多都好，攞出嚟同大家食嘅嘢佢，系啊，嗌嘢食，出去买吉鱼蛋咯。咁啊大家都有啊，吉鱼蛋啊，咁啊，咁 样 费事啊嘛！嗱，呢一个位系咪真系脑筋急转弯先？ 系啊！ 如果我一攞出嚟系$500嘅话咧，阿老板就好难交代啦。 好难做，好难做。点解佢咁多 噶？咁啊，有啲有$50咧，但系点解佢有$500咧？咁样，我惊佢一阵间又话我同佢有啲 系啦，警 棍啊嘛， 识做。 但系嗰个小三，嗰个小三我2000 我唔想俾人传我同佢有嘢。 啱啊， 咁就惨啦。最惊呢样嘢， 最紧要系咁啊嘛！我保存我自己嘅精致，所以我攞$50出嚟吉鱼， 食咗佢好过。嗱，呢个沙田智慧大家要记住啦吓。好啦，咁所以今日讨论区就系讲呢一个新年必做的事。 系啊， 大家网上可以一齐留言讲一讲啦。14度气温，相对湿度74%啊！礼拜二嘅早上听紧风骚快活人，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翻嚟会有今日网上情。Silent Francis in the house to make the party wild. It's the new dancing on the smash, so let me shed it. See how we rolling the vehicle pathetic. Rupert, they all wanna do that. Sipping my way every day, popping coochies. Bring that booty over here, girl. See, I've been watching that for years, girl. And if you want, sugar, you won't regret it.

懂得感恩。人与人之间，你对我真，我都会对你真。就算相隔千里，见或者唔见，只要心中有想念，如果有咩需要，都会想办法帮你。世界上有一句说话是最暖心的，就是当你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那个人会跟你说，不紧要，放心，我在你身边。感情从来都是双向，对于家人多一些关心，对于外人多一些在乎，对于兄弟姊妹多一些帮手，不要斤斤计较，对于朋友真诚相待。双向的感情才会收获最好的感情，才会有人爱，有人挂住你，有人同你一起吃饭，有一个温暖的家可以回去。 勤力过，挨骂过，如做错，谁又会原谅我？怀念家中被窝，想去躲，这样吃力求什么？投入过，麻木过，磨练过，沉闷过，疲累过，其实我进取么？时间从未敢蹉跎，赚到几多？赚到的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味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活着有你多好，多么渺小都变宝，躺在平静地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一碗暖烫的鼓舞，沾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来。你明白我，成就过，谁又说容易过？曾受了气几多？能听我解释，因何在这被窝？赚到的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味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活着有你多好，多么渺小都变宝，躺在平静地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一碗暖烫的鼓舞，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自问已经得到，得到你比一切好，躺在平静地铺上梦浮云再过路，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张开两臂湿我眼睛，眼前繁华有几好，来好。 送旧迎新，送苦迎兔。 大家好，我是丰收快活人的蕊蕊李丽蕊啊。在兔年要送走一个坏习惯啊， 我就希望唔好再买咁多衫啦。屋企咧已经堆埋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旧嘅衣服咧，都唔知点算好。好就喺今年嘅将所有嘅衫送晒俾人哋着，等每一个朋友嘅话都能够感受到呢一份嘅温暖啦。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吐气扬眉。 不过发觉咧，我哋新年一定做嘅事情咧，可能随住个年月咧，或者咧上一代再上一代，已经好多嘢同而家系唔同咗啊！即系好似我以前咧，我都讲过，细个时候咧，屋企一到新年咧，一定会有嗰啲整萝卜糕嘅事情进行啦。因为我阿妈一定会做，但我从来都冇亲手整过一样萝卜糕啦。你哋有冇？ 我萝卜糕我哋屋企冇整， 我屋企都唔整嘅。 系啊，因为真系好复杂，仲有嗰啲成个一个梯兜咧，嗰啲一个系咪即系一个钵咁样？好大个噶， 系啦，一蒸蒸成几个钟。 你如果冇嗰啲，根本蒸唔熟。 但系如果你话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咧，咁大堆头咧，系好开心噶。我屋企以前嘅咧就系、是、系啊，即系大家利是嘅系拜山就会咁啦，因为所有嘅人都会翻晒去祖屋嗰度，咁跟住你会见到所有啲阿嫂啊、嗰啲阿婶啊、嗰啲出面又剁又切又洗又哇，跟住咧 好 热闹，开心，同埋啲嘢系好好食嘅，系啊，大堆头系开心的。 好啦，所以今日讨论区就讲下啊，新年有啲咩一定会做嘅咧，大家都系分享一下嘅，同埋一十二点之后咧就会有哇福尔沃 K， 今日讲下呢个年近岁末冇错啦，小心 小心 啲。OK， 先系十一点新闻报告。 操作糖果搅拌机嘅时候跌落去搅拌桶里面，被旋转搅臂夹到，送院之后不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食品工厂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比较少见，在传媒拍到的相片看到涉事的是比较大型的搅拌机，但是并没有看到有安全网或者保护装置等。他认为如果机器操作有危险部分令人有机会受伤，应该要有安全罩等装置。萧善文认为劳工处对于小型或者家庭式的工厂未必会经常巡查，认为应该加强巡查和监管，如果发现违例要积极检控。另外要加强安全意识教育，当发现问题的时候，工友要知道怎样紧急刹停机器。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除夕和农历年初一气温稍为回升，但是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7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了，现在 恒生指数报21,561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57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5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70.9跌3元，阿里巴巴113.4冇起跌，美团163.9跌7元，盈富基金21.7跌了1.4元，腾讯控股368.6跌6元，恒生中国企业73.86跌了3.8元，中国平安59.35跌1.45元，南方恒生科技4.42跌了1.2仙，友邦保险86.4跌1.55，港交所357.4跌了6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7，英镑9.525，瑞士法郎8.434，澳元5.442，新西兰元4.997，欧元8.455，每百日元对港元6.0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 日经平均指数报26,140点，升318点。港金报17,87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49美元，卖出1,91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士美飞路。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北打街隧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平朗一段咧都系慢车。另外坑口的影业路去口德村方向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提一提你，现在旺角花墟就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由现在至到年初一，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部分的太子道西支路都是会封闭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就请你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新买的智能冷气机终于安装好了，等我即刻下载个应用程式，在家用手机遥佢开着部冷气机先。 应用程式是不可以立乱安装的，你有没有看清楚是不是官方应用程式来的？ 放心啦，我跟足说明书指示，确定是官方应用程式来的啦。 那就啱啦。另外，如果你的物联网装置有活动记录功能，就要启用和定期检视装置的网络活动。万一有可疑，可以即刻中断装置的网络连线，及早跟进情况。 除了定期检视装置的网络活动，我亦都会定期更新装置的软件和硬体。如果发现装置不再提供更新，我会尽快停用那些装置。 那如果你想弃置用过的物联网装置，记得一定要好好删除装置内的所有个人或者敏感资料先，不是的话就有机会造成资料外泄的。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涉， 二台话你知。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过年嘅时候有咩习俗，同埋一定要做嘅事，令到每一年都觉得顺顺利利。 冇错， 开心噶， 好正啊！我哋 嗰啲 fans 啦， 系啊， 提起我哋有好多儿时嗰啲， 系啊， 啲僆仔钱嘅方法。 嗱，你咋？ 我有，我认嘅吓，唔系鼓吹大家呃人钱，唔系鼓吹大家赌博， 唔系赌博，唔系赌博， 系啊，嗰啲已经过去咗啦， 冇错， 系啦，已经过去咗追数期，七年啊嘛， 系啊， 大家都大晒啦， 系咯，冇错啦， 当时系咩咧？系你讲嘅系咩咧？其实 我想讲嘅咧就系佢细个嘅时候咧，好简单嘅啫，一张纸， 系 两粒色， 系 咪两三粒色？ 三粒 色，系啦，跟住有一个人做庄。讲紧嘅就系 鱼 虾蟹啦， 喂，一定要有个碗装住， 汤碗 先攞， 系 啊，你就咁样集唔好玩噶， 系咪个个都玩噶？ 我玩， 你哋系几时玩噶？ 11点夜晚， 夜晚咁夜？ 系啊，因为阿妈拜神啊嘛， 哦， 凌 晨年30晚啊， 系啊， 年30晚就玩。我系开年先至玩嘅，啲表姐啦、表哥啊嗰啲一齐 嚟晒拜年嘅时候， 多啲人啊嘛， 冇错，开两档， 系 啊，好开心，真系好开心， 好开心，同埋抢住做庄， 系， 因为做庄一定 有 得，有得嚟吹啊，冇错， 即系自己 系啦，系喜庆嘅啫， 系啦， 系啊，呢个真系好玩， 真 系 好好玩，但系好热闹嘅， 系啊， 易玩啊嘛。 而玩 個門檻好低啊！ 所有小朋友 唔使識我， 係啊， 你識幾錢得㗎？ 嗰幾格嘢你擺落去，你有冇特別中意買㗎？我好中意买鱼噶，唔知点解。 仲有金钱葫芦， 金钱葫芦同埋有蟹有虾。 系啦， 我好中意。 哇，好开心啊！呢个游戏真系。另外一个就系射龙门，你有冇玩噶？ 射龙门点玩噶？ 射龙门 用咩牌？啤牌玩噶？ 系啊。 用啤牌嚟玩。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就识玩潜乌龟，就细个嘅时候。 潜乌龟。 因为啲兄弟姊妹咧，啲表哥表姐系最识玩呢个噶。系啊，贪得意玩。 系啊，咁后来大个就打麻雀啦。系啦， 打麻雀又系嘅， 系啊， 有热闹嘅。 系啊，我啲亲戚朋友就玩咩天狗啊、大狗啊， 嗰啲我唔识咯，从来。 嗰啲其实好高智慧嘅。 我唔知啊， 系啊， 要上边啲牌啦，跟住见佢哋点样甩，甩啲牌噶嘛。 你阿嫲识唔识啊？佢哋 佢识佢识，但系佢都整个纸嚟嘅，唔系嗰啲啪啪声嗰啲嚟嘅， 系 啦。我见到佢哋都玩得好开心嘅，用客家大家互相问候一下咁 样。哇，客家文化我真系越嚟越有兴趣。 系啊， 真系我觉得好正，系啊。 嗱，其实讲到呢个讨论区咧，网上咧好多朋友留咗言啦，包括我相信头先阿 Sarah 咧睇到嘅就系阿 Jimmy， 阿 Jimmy 话梗系玩鱼虾蟹啦， 梗系啦， 系啦， 而家想揾啊都好难揾， 唔系啊， 好难买啊。 连30晚啊，连29号都 挂晒 出嚟啦， 系啊， 一定买到。 留意下先， 系啊，嗰个胶袋入住嘅，你一睇鱼虾蟹。 另外咧，拎捞仲话咧，以前咧一定会出去睇贺岁电影，系啦，因为以前会有贺岁电影呢回事嘅， 咁样。 仲要系好夜先睇嘅，系咪？ 子 夜 场 系啊， 30晚系。 子夜场仲有冇再夜啲？ 开心噶嘛？ 唔知。 好夜嘅睇到2-3点 就。两三点先翻嚟。 因为嗰阵时系睇完再行花市噶嘛。 系啊。 系一系你就要尖东睇嘅，尖东玩犬我就。 哦。 顺便就约啲小女朋友系嘛，大家一齐喺嗰度系。咁样睇贺岁片嘅时 候， 咁咪好开心咯，系咪？家有喜事，开心啊！谂起就开心，跟住又吉下鱼蛋啊，系啊，好多嘢食嘅以前， 好正， 系啊，哇，系啊，戏院周围系啊，然后个地下污糟邋遢， 冇错，黐淋淋嘅，系啊。 另外咧，微微唱佢咧，呢样嘢都系嘅，大人就一定会做嘅，要入利是。你细路仔你攞利是，咁要入噶嘛，要帮手入利是。你有冇帮阿爸 手啊？ 有， 我冇 啊，有啊， 嗱呢啲啊边个啊？你哋帮我入2蚊2蚊或者5蚊5蚊10蚊10蚊咁都入咯，入咯入咯。 但就唔敢即系净鸡撒咗个1蚊嘅， 睇住你都撒唔系啩？ 我冇入喎。 系啊， 冇入过， 冇入过。 咁即阿爸阿妈自己搞掂咯。 我唔知啊。 哦，总之到时就攞利是咁样。 系。 哦 ，OK。咁另外咧就有啲系啦，包利是啦，同埋整糖果盒啦咁样。另外 Cecilia 咧问阿 Sarah 头先你所讲嗰样嘢系咪碌柚儿？ 我一阵间就同你讲嘅。 系啦， 系啊，大错。 因为咧，我估本来我都想估碌柚儿嘅，大概两个字啊嘛。 两个字啊， 碌柚儿就系我会做嘅事啦。不过咧，嗱，大家睇翻，如果你真系相信呢样嘢啦，或者你只系当一个习俗咁啊，冇所谓啦。如果你相信嘅，佢可以叫改运或者叫做洗咗啲污糟嘢嘅话咧，文章亦都有讲，佢话如果你旧年好运就唔好洗，因为如果你好运洗走咗咧，就未必再有咁好运。 咁我教你另外一个方法，系啊。 我要開始講啦，好冇？ 好， 係啦，嗱，咁其實我哋咧喺客家嚟講咧，我由細到大都一定會係咁嘅，年三十晚一定會咧，一家人會用一個大嘅梯煲，就會煲一煲水，裡面包括有啲咩嘢咧？碌柚葉，同埋我而家想講嘅叫做菖蒲，但係如果喺客家嚟講嘅話咧，我哋叫做沙姜蒲， 沙姜蒲， 係啦，因為一路都講係沙姜蒲。咁我就話點寫呢？問即係我嗰啲爺爺嫲嫲，咁我就總之係沙姜蒲啦。咁跟住咧就沙姜蒲係咩嚟嘅呢？其實如果喺一啲喺新界區嘅濕地街市，喺呢個時候嘅話咧，佢就好多噶啦，長條型嘅。系啦，好似一啲好似你嗰啲蘭花咁樣，就唔係咁肥嘅長條嘅葉，咁樣佢就一扎嘅。咁但係咧，一煲水嘅時候，係全間屋都 香曬。 廣東話點講啊？ 菖 蒲， 菖 蒲，菖蒲，菖蒲嘅就係點寫法咧？就係 草花頭， 跟住五世旗槍嘅槍。蒲咧就係蒲台島個蒲， 冇錯，就係草花頭。 係啦，亦都係草花頭。佢係一種嘅就係綠色嘅植物嚟嘅。咁樣跟住你買咗翻去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咧几扎就同埋嗰啲嘅头先讲嘅碌柚叶啦，都会揸揸佢，等佢出味啊，就摆落一个大嘅梯煲，真系好大个嘅。 我觉得会好香、 啊，好香，全间屋咧都有一种 碌柚叶都香噶，佢有佢独特嘅香味嘅。 菖蒲更加有佢一啲独特嘅味道，佢系类似好似系艾草之类嘅嘢、啊，你明白吗？咁跟住咧，你就要煲咗之后嘅话咧，系每一个人当你系冲凉嘅时候咧，你就要喺嗰个梯煲嗰度咧就滗一啲水， 跟住咧就兜头淋。 哇，好热噶、啊！溝動佢，總之你就係啲意思啦嚇，咁總之你就係一定要到最後尾嗰一下咧，就要用嗰啲水咧，跟住嘣由頭到尾洗走曬、你舊年你有冇覺得嗰種去舊迎新嘅感覺咧？ 有 係 啊， 老人家同 B B 沖涼嘅時候，佢哋就一定會咁做；同小朋友沖涼嘅時候就一定會咁樣。好啦，又開始眯埋眼，咁你話好緊張，咁你拎佢喺個頭度， 沖走曬 菖蒲嘅水，跟住佢就話啊，將以後嗰啲咧之前嗰啲嘢咧全部沖走曬佢啦。新嘅一年嘅話咧，樣樣嘢咧就即係發高長大啊，跟住學業進步啊，咁會講一啲吉利嘅説話，好開心。 再換啲新底衫、底褲、新睡衣， 咁就正啦。 咁就有嘅，嗰陣時候有新睡衣嘅，跟住就瞓覺啦。 碌柚葉我有做嘅， 十二點先瞓覺啊？ 冇細路仔喎。 唔係啊，我細路仔，我阿媽唯一冇俾我就過十二點。 冇，我哋唔俾啊。 眼瞓都唔準瞓係嘛？ 要瞓覺。 唔 係 啊，佢要等。 打聲嚟， 起身啊！阿強， 點解要咁咧？ 因為要守歲啊， 守歲係 守歲啊，同 埋 嗰盞燈咧，佢又唔準熄，佢即係又開一盞燈掣咁樣。 到十二點鐘守完，即係好啦，即係唔初一啦，就瞓得 鐘係啦， 年年都係咁啊， 年年都係。 你而家係咪咁樣？ 而家唔係啦，而家唔 九點就瞓。 唔係你日日都係咁咯，而家你日日都係守歲啦，係嘛？你唔係早瞓噶嘛？係啊，就係呢一樣嘢咯。咁我就會到而家今時今日，我都係每一年過年嘅時候，我都要咁樣做嘅。嗱，正如頭先。就係阿 Michael 講得好，就係話好啦，就話聽講碌柚葉嘅就係啲咩人啦，係嘛？即係佢先會碌柚沖涼啦，係嘅冇錯。但我又會覺得其實真係冇乜所謂。 我都覺得 你每一年你總有一啲嘢你覺得唔順意嘅，係嘛？咁你真係清走曬所有嘅嘢之後，跟住由頭開始 reset 個人。好啦，亦都有啲嘢我講過嘅，就係話如果你真係覺得我今年都好好運，我唔想使，我想將呢個運咧帶到去下邊，咁佢哋就話咧要用七色花。 七色花 有冇听过？七色花，你自己可以自己搞嘅，就例如你去一个花档。咁就你自己喜歡嘅七種唔同顏色嘅花， 即 係總 之咩花都唔同顏色就得啦。 乜嘢花都得，乜嘢花都得。 菊花起碼有三四種啦， 可以嘅，咁就係心嚟嘅啫，係咪？你有心嘅啫。咁跟住你就買咗七種唔同嘅花嘅話咧，翻到去嘅時候你就入去又整煲水啦。咁跟住你就將呢啲咁嘅花瓣咧，嗱我唔係估出人迷信啊，即係我聽人咁樣講過啫，我冇做過啊嚇。咁跟住咧就將呢啲咁樣嘅花瓣咧就掉落去嗰啲熱水嗰度，咁啊浸下佢啦，即係好似你浸花茶咁啫嘛，浸一陣咁跟住你咪用個煲水嚟去洗洗身， 又係咁樣嘅， 係啊，就七色花。 其實除咗碌柚葉之外咧，今日我睇篇文章，其實除咗碌柚葉咧，有人會用呢個黃皮葉啦，咁樣，但係呢個我未試過嘅，係啦，我好想試下你講今次嗰個蒲菖 蒲，係啦， 阿菖蒲，你如果邊個fans 知道邊人賣講聲俾我哋聽咯。 我唔知啊，琴日我哋係咪喺街？ 係咪難揾㗎？因為碌柚葉就一定有㗎啦。碌柚葉就一定好容易。 其實你就會比較容易揾嘅，因為咧你有時去一啲花檔佢都有嘅。 係啊，或者賣生果都有一堆喺度。 冇錯冇錯，生果都有嘅。 連埋啲， 但我頭先講嘅就沙姜蒲，總之就係菖蒲、沙姜蒲，買愛沙姜蒲咁樣嘅。 好，愛沙姜蒲。咁佢就可以問下我小女朋友群姐先。 哦，原來群姐做咗你小女朋友啊！ 真係慘， 陰公啦， 真係慘， 群姐。 嗱，叫你唔好同佢打招呼咁多噶啦， 所以真系要小心啲，尤其是喺啲公司咁，唔好有呢啲咁嘅恋情， 阴公啊！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成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往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翠华港，细数老街店铺和窄巷。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种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过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闯浪，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赏作坊，最古老的变化前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今日嘅重建啊，有 Mike 曾比特嘅呢首歌曲，系风骚快活人咧喺我哋身边听住，即系好多唔同嘅朋友啦，系 啊， 同埋好多唔同嘅朋友，譬如阿 Flora 啦 ，Flora 咧佢系一个助产士啊，咁所以新年咧每一年佢都要谂啊，啊我今年会唔会接咗个凌晨 B B 咧？ 啊，唔知会唔会好开心嘅咧？ 会啊，点会唔开心啫？吹佢快出嚟咯， 跑第一，跑第一，跑第一，冇错， 跟住第二个封利是， 铺底咁样，好开心。 另外咧，阿 Queenie 佢话嗱呢个嘅景象我谂好多人都会年初一咧，譬如啲爷爷嫲嫲即系个四大长老屋企咧，一定好多人，因为全部啲仔女啊、孙嚟晒啦咁样。佢话咧，全部因为大家庭嚟嘅，屋里边咧几十人走嚟走去啊，食蛋糕嘅食蛋糕，食盘菜嘅食盘菜，跟住有啲人咧打麻雀、睇电视、围埋倾偈等等等等。 我以前最中意嘅就系当好多人咧，啲诶细路嚟晒咧，永远咧都系会开多一张细 细台啊嘛， 跟住咧就会坐住嗰啲咧细细张嗰啲凳啦，矮 矮嘅台， 跟住咧将啲送啲夹过去俾你，跟住。 咁唔夠位坐啊嘛，大 日子真 係 好開心 㗎，仲係一個姐姐穿著成條好靚嘅裙，原來就教嗰啲細嗰啲咧，唔好咁唔好咁，因為 佢留意啲姐姐嘅 靚嘅裙喎，仲要係你好中意望姐姐啲裙 嗰啲，你好少睇啊。 着裤嘅都有睇， 强真系惨。 唉，咁系啊嘛，讲亲啲嘢咧，梗系咁香艳 嘅。香艳啊！ 香艳呢个名字我都冇听好耐啦，嗬。 呢啲系 香艳 啊，奇情啊，香艳你要跟住奇情 艳。都中意留意啲着裙啊，短裙啊， 讲其他嘢嘅。 唔系我画面就系咁样， 姐姐 着咗一条新嘅裙， 枣红色嗰啲 泳 裙，系好开心噶。我嗰时唔知点解咧，屋仔细细，执三台麻雀都执到。 冇错，琴日我哋同阿欣欣就系咁样讲。你嗰度多数你会去嗰啲就咩公屋啊？我唔系乜嘢，但系其实你会发觉特别有气氛嘅。 冇错， 系啦，屋仔细细，但系功效大，因为佢里面嗰度可以执成三十几个人，但系点解都仲有位行？ 系啊，就唔该谢谢，唔该谢谢，唔该谢谢。 我试过。帮屋企落楼下嗰阵时多租麻雀 啊，有啲麻雀租噶喎， 有啊，以前系嘅， 以前系啊，边有麻雀啫，咪租块板同埋一个麻雀上嚟咯， 你要 升 上去噶， 系啊，咁样租个麻雀， 记得 唔贵嘅，应该唔贵， 系啊，又租麻雀， 仲要系打麻雀要抽水啊，系嘛，所谓叫做， 诶，佢哋有冇抽唔知啦，佢可以嘅， 跟住我嚟食饭噶嘛， 系啊，食饭 系啊。 系啊， 如果系开始大咧，譬如话十一二岁咧，佢会俾你哋四个差唔多表兄弟姊妹咧就坐 试下玩啊嘛， 系啊，我觉得好开心。 同埋我哋会唔会系嗰个时候咧，你先至会有汽水饮啊？ 啊系啊， 大时大节先有汽水饮嘅，仲要就揾个大啲嘅哥哥或者系姐姐系啦，咁啊带住，咁啊有两个嗰啲流罗跟住， 两个冰 上针你嘅 细细佬咯， 嗰啲细路好乐意嘅，因为我好威啊，我识攞汽水， 咁跟住啲钱咧就俾个大啲嘅去买完一扎之后咧就哇乜嘢汽水都有，跟住你就喺度拣啊，讲应该饮玉泉， 系啊，伸只手落个汽水柜，冻冰冰， 听你咁讲咧，而家啲。新一代可能真系唔知道，平時都飲得嘅咯。但以前好多嘢真係新年先有嘅啫， 係啊， 即係買新衫咁簡單，就新年先會買 嘅 啫。 蝦碌都應該有得食嘅，過年如果有親戚嚟， 有親戚嚟就係， 係啊， 你成日食嘅啦蝦碌，係咪？ 係咪啊？ 係啊， 使唔使笑啊？ 笑啦。 系咯，咁啊，过年其实真系好开心， 好开心，真系好开心。 着住啲新鞋啊，俾人踩一脚咧，好唔开心。 你会唔会一起身咧，咪一定会着新衫啦？着完新衫之后，跟住咧，你就会出去个厅度嗰咧，同大家恭喜发财。 拜年啊， 你会唔会谂清楚先噶？ 又惊讲错嘢噶？ 系啊， 会讲错 咩？我系卜卜跳噶个心， 惊讲错， 真系啊！ 会讲错咩？ 一出到嗰时，我谂啊，我会见到阿嫲先定见到阿爷先？我同佢住噶嘛，咁我就会见到阿嫲嗰阵，我要恭祝佢乜嘢咧？咁就 系啊， 跟住个心卜卜跳啊，因为咧平时乱咁讲嘢啊嘛，咁啊即系佢开口就同自己讲系啊，因为惊开口及着你，又或者其实有时咧呢啲咁样嘅祝福语咧，一年讲一次，你唔惯噶， 真系唔惯， 所以你真系会窒噶啫，讲咗 你使唔 讲唔到？ 你使唔使斟茶俾佢哋饮？ 唔使斟茶俾佢哋饮，但系一去嘅话就一定系会见到，我多数见到阿嫲先嘅。 拜年跟住俾封利是你， 系啦，拜年佢俾封利是你，咁跟住咧就去美房嗰度同阿公公啊，同我爷爷拜年，咁跟住咧佢又会俾封利是你。 美房 系因为佢住喺美房嘛，系咪啦？好耐冇听呢啲 家庭 啦， 大家庭 系 好耐冇听， 好开心， 好开心嘅， 谂清楚自己要讲啲咩噶。 好啦，十一点半啦，翻嚟咧讨论区继续讲下新年必做的事情。先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话，经香港同内地协调之后，今日起可供发售的高铁车飞数量由每日双向10,000张增加到14,000张。不少市民今朝去到西九龙站排队买飞，有准备买年29去广州南站的市民话，去到车站碰下运气，希望买到车飞。另外有港人话，有亲人在广州，要经常往返两地，欢迎增加车飞的数量，相信会比较容易买到车飞。有内地人到场买年初一回深圳北的车飞，相信增加车飞数量可以便利希望回乡过年的人。根据港铁的网页，截至今朝10点钟，由听日起到年30前往深圳或者广州的车飞所剩无几，是所余不多，其中在年28去到广州南的车飞已经卖晒，而年29去到广州东站的车飞亦都已经卖晒。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已经要求保安局草拟基本法23条立法的第二稿，尤其针对间谍活动、伪装组织和新媒体、新科技等手段，希望在今年最迟出年完成整个立法工作。李家超接受商报访问的时候又话，有很多外国代理人的组织在香港用其他名称伪装，包括用某个机构所谓研讨会，部分在被控告之后自行关闭。他期望建立更好的防火墙，防止这些组织来香港。针对假新闻的问题，李家超说目前正是进行法律研究，包括看外国的做法。他个人希望行业以自律形式规管。他说香港国安法落实之后，媒体的专业化有进步，但是仍然良莠不齐，包括假冒和伪装为媒体工作者，以政治目的甚至私人利益从事众筹之后走佬，洗黑钱亦都大有人在。港台铿锵集时任编导蔡玉玲2020年制作有关元朗721事件的专题报道，向运输处申请车牌查册，被裁定两项未取得道路交通条件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罪名成立，罚款6000元。蔡玉玲早前不服定罪，上诉被原讼庭驳回，向高等法院就两条法律问题申请终审法院上诉许可证书，获批其中一条。蔡玉玲今朝在终审法院就两条法律问题和一条事实问题申请上诉许可获批，排期去到5月3日审讯。蔡玉玲离开法院的时候说，中院批准上诉许可，代表中院认为案件在法律上有值得争议之处，亦都涉及重大公众利益。他说期望透过法律途径厘清事件争议，因为涉及的不是他个人，亦都涉及整个香港新闻界的发展。韩联社引述南韩军方消息话，正系同美国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访问进行协调，奥斯丁好可能喺月底访韩。报道话，若果成行，预计奥斯丁将会同南韩国防部长李宗硕会谈，并且拜访总统尹石月。据悉，奥斯丁此行仲有检查韩美延伸威胁手段、运用演习筹备工作嘅目的。美韓將會在2月實施延伸威脅手段運用演習，同以往不同，雙方將會首次模擬北韓動用核武攻擊。軍方說奧斯丁訪韓將會帶來對北韓警告的效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除夕和农历年初一气温稍为回升，但是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40点，跌咗205点，总成交金额63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2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70.3跌了3.6，阿里巴巴113.5升1毫，美团163.6跌2元，盈富基金21.68跌1.6，腾讯控股36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73.78跌了4.6，中国平安59.55跌1.25，南方恒生科技4.5 个四毫零点八仙，跌咗两仙四。港交所356.8跌6.6，建设银行5.1升咗一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6，日元128.86，瑞士法郎0.927，加元1.34，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6,127点，升305点。港金报17,82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19美元，卖出1,910.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车多，龙尾士美飞路。下角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海之恋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量力而为，记住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宗教迎新，宋府迎途。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在新一年呢，我就好希望送走屋企的一些快测棒和口罩啊。话晒呢几年大家都辛苦啦嘛，健健康康迎接新一年咁就最好啦。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还懂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和登入他的 APP， 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到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新年必做嘅事情啦。预告一下先啦，今日星期四系年廿几啊，年廿八，年今日星期四啊，系年廿八。咁年廿八当日咧，就有麦玲玲师傅继续同我哋讲下四个生肖啦，同埋下个礼拜一而家年初二咯，咁啊连续几日咧就有麦玲玲师傅同我哋讲讲啊，今日年初二啦噃，有咩留意啊？等等等等事情。 OK， 记住先， 记住先啦。 到你， 好啦， 你冇讲， 到我啦，系嘛？我首先咁讲咧，如果我以前咧，即系细路仔，即系我啲细路仔细个嘅时候咧，我就一定咧会系俾压岁钱佢哋啦，即系一个爸爸妈妈一个祝福嚟嘅，即系除咗钱之外咧，希望今年乖啲啦，今年长大啦，或者今年读书叻啲啦，诸如此类。 你几多钱噶压岁钱？ 压岁钱就。 我谂五十度啦，50-100度啦，系啊， 多啲啦， 好多噶咯， 细路仔。 但系新年又俾噶嘛？ 其实你俾几多冇意思，因为佢一定系，喂，攞翻嚟， 吓， 帮你入翻银行。 唔系你啫， 攞翻银行， 我唔会噶。 喂，佢细到五六岁，你叫佢自己 keep 啊？ 自己 keep 咪自己 keep 咯，你帮我锁起佢，摆喺个柜桶度咯。 入银行咪入落佢个银行咯，即系佢唔会喐嘅啲钱。 既然佢都系攞你都系攞翻噶啦，咁你俾多啲嘛。 系啊， 我咪就话入俾几多冇所谓啦。其实个钱唔系好重要，即系喺个动作嚟啫。你入$100、$1,000，其实唔重要。最后都系帮佢入翻银行，就唔会搞佢啲钱嘅，即系唔系话我攞翻嚟用咁解。 真系冇， 系 真系冇， 好难讲。咁啊，仲有咧， 其中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话我头先讲啦，用碌柚叶冲凉。我唔記得由邊年開始啊，可能我細個反而我冇喎，跟阿爸媽咧，我即係我爸媽反而冇呢個習俗 嘅， 係我諗大約係10年前，忽然之間有一次聽人哋講，咁嗰陣時又嗰排黑黑地咯，我諗通常人黑就會諗啲辦法去希望去洗洗佢嘅，係咪？咁就會買碌柚葉咯，真係好乖㗎，真係一到。新年前一個禮拜已經買曬屋企，咁跟住就好似頭先你所講啦，揾啲熱水浸落去，咁然之後就每個人咧就意思咁啊，溝啲凍水，然後淋落個身咁樣樣咯。馬超哥有冇做㗎？有沖碌有葉呢一樣？ 有錯噶嘛？我的方法嗰陣時我問過你哋啦。 你炸咗佢之後，你擺喺嗰個花灑頭嗰度，跟住佢揾嗰啲熱水沖落嚟啊嘛。 我啊，後來你教咗我咪知咯。但我之前唔係啊嘛。摆块 嘢 喺身度， 摆块嘢喺身度。 好心你今年揽埋火盆啦，我觉得咁样会好。 我揽三个， 系啊，会够力啲。我惊唔够力啊， 系啦。同埋以前咧，多数会行下花市嘅，唔系真系想买嘢，而好似冇做过行花市咧， 要去 感染下啲气氛。 系啊，即系你哋会唔会觉得噶？ 会， 系一定行， 系啊， 一定开心嘅。 不过呢几年疫情，第一有 cancel 咗啦，就算开翻都得，净系卖花咧，就已经唔系嗰种感觉。 即系要干湿货系嘛？你都要去咁啊，买埋啲毛。无谓嘅锤仔啊！ 好无谓嘅以前啲嘢， 你有冇买个锤仔啊？枯笋啊， 好无谓啊！嗰啲 当年嘅生肖啊， 系 啦，即系入去个揽住个唔知咩兔仔翻嚟咁样噶嘛。 但系嗰啲所谓无谓嘢，你嗰时你会觉得好得意噶嘛？同埋行年宵就系睇啲嘢噶啦。 唔系噶，跟住过年之后就无谓噶啦。 系啊， 系嘛？嗰啲生肖嗰啲公仔又会掉埋一边噶啦。嗰啲叮叮啊，嗰啲有啲水水啊，啲啷啷啊，唔知都总系嗰啲嘢。 总会有嗰啲 系咪？ 嗱， 系啊， 新年行年宵啦，講得再早少少啦，行年宵啦，同埋一定要同朋友出去咧，係好夜先翻嘅，無論睇戲又總之唔肯翻屋企嘅， 點都兩三點啊， 點都兩三點。 曳嘅你哋，我冇嘅。 你冇試過？ 你唔覺得咩？ 細路長冇嘢啊。 就算乜，因為錢又唔多啦，又冇咩節目，同埋以前冇咁多夜晚節目噶嘛。我記得有一年係好無聊嘅，係就咁喺街行通宵咯，行，即係一路行冇目的㗎。 幾多個人啊？ 三個男仔 係嘛？喪屍。 三个 男仔，三个男仔识三个女仔咁样， 系啦， 识咗三个女仔就唔行噶啦。 系啊，我知就坐低饮汽水。 我见到啊，有个朋友 都会揾个地方， 好得意啊！佢话咧，新年会行边度咧？行虎豹别墅啊！ 咦， 好耐冇听咗。 虎豹别墅系咪有地狱嗰个？ 系啊，咩欧尼根啊， 四大天王啊， 嗰啲公仔好恐怖 噶。 我唔知道啊，仲要过年喎， 过年啊， 因为 Angel 话嘅，佢系年初一同阿祖母姑姐拜完年咧，就会成班人去胡文府虎豹别墅， 系咪因为近啊？ 可能系 同唔同有关 系 啊？ 住得附近可能系啦， 终于可以去街啦嘛。 另外，逼呢，佢又每年会住喺大埔斋，佢话以前咧，因为街系冇嘢食嘅，新年。啲铺头全部收晒，啊菜全部咩初七啊初八， 你哋有冇噶？初一一定要全日食斋。 朝头早食斋， 呢个我都系我嘅传统，我就唔理嘅。我而家我就会自己喺年三十晚就会煮一大盘斋。 你都会煮噶？ 我会煮嘅，煮完之后我就自己食斋啦。嗱，呢一个就系同啊头先我所讲嘅，就系一路都系由屋企 长 辈嘅时候一路到而家，我今时今日我都唔会打破嘅。我仲好记得嘅就系有一年好笑嘅就系屋企人唔系个个都可以咁噶嘛，但系全日要食斋。对于佢嚟讲真系好斋噶， 少少肉都唔想食， 唔俾全日都系斋。咁跟住收尾咧就好笑啦，跟住咧就会系晏昼食完斋之后，系啊出街嘅，跟住偷肉食，买鸡翼， 硬系有少肉味过过。 你喊啊！你接受唔到？点解你要食肉？ 点解我冇得食？ 唔系啊！ 我觉得你。 佢遵守个规则啊， 系啊， 我一定要可以守斋守一日，跟住佢我佢食食唔食，咁跟住佢黐线咁样唔食啊，请你啊唔食，死都唔食啊，但系佢哋就喺度哇好啊，喺你面前嗰度咧就哇好味啊。 仲 人 有你啊！ 人 有我、 啊 哎，把守住。 最紧系你自己开心啦、啊。 把守住我嘅精神，好食到。 我咧就中意买红色嘅衫嘅，由内到外。 嗯，细个嘅时候。 而家都有啊。 哇，咪好核突咯你！ 你唔好谂啦，佢中意着咪着咯。 哇，成啲番茄咁碌出嚟。 红外我又冇听过，红内听过嘅，啲人话红色嘅。内裤啊嘛， 大细 女仔 啊， 呢个我听过， 我都会啊。 仲要再嚟打麻雀。新年嘅时候啊，系、哦、啊，有人话得 鸿运当头， 系啊， 嗯、 我试过 嗰个人话俾我听嘅姓江嘅，你都识嘅，叫做阿燕。 人 咦，就我哋去访问佢， 系啊，佢话我讲真系得噶， 真系得噶。我有一年我仲加重咗个发力， 着两条底裤， 唔系 笠埋落个头。 我带把铰剪仔喺个裤袋 度，你好贱啊！ 好容易吉亲自己喎、 啊，你得啦、啊。总之佢就系搵你搵到钱，最紧要 头嘅铰剪嚟啊嘛。 咁会点啊？发力高强啲啊？ 得唔得？得 啊！ 得啊！ 系啊！ 你赢咗几多啊？ 我唔记得嗱。总之咧，嗰次咧，哇！ 边个讲噶？ 咁啊，梗系啲师傅啦。 咩师傅啊？装修师傅啊？家居咪教你、啊。 嗱，摆把铰剪喺个身， 真危险， 系啊，好危险啊，唔好 就嗰啲老公铰剪咧个头， 我哋以前细个嗰啲， 系啊，咁啊袋喺度啦， 系 啊，咁啊袋咗真系得，因为起初冇袋咧，哇，真系输啊，系咁输输输输输 系，唔系办法啦，系嘛， 系啊，唔系办法， 谂 计仔啊， 谂计仔 ，OK， 咁但系你条底裤，你条底裤系着住去噶嘛， 梗系啦， 但发力唔够高， 系啊， 因为你知唔知点解？因为你嗰三家都系着住。 个个都红底裤， 但系咧过年打麻雀真系好开心。 嗱，仲有嘅，我又有一个习俗，谂起都开心。我仲有一个嘅咧，就系咧，每逢初一都必定会系喺食完晏昼饭嘅时候咧，就会去啲庙，乜嘢庙都得，系啊，总之你可能系观音庙或者咩都好。我当然有一个特别会中意嘅，咁就会去一去嘅话咧，就会系食一食啊齋，因為初一我都會食齋噶啦嘛，咁、我就會去嗰啲大廟嗰度咧，都會過一過火啊。 係，有呢啲咁嘅。 我自己啫， 即係分一分啲煙火係咪 啊？我冇嘅，咁就我冇分一分啲煙火，佢哋會有嘅。 過過火。 即係我意思係去 感受下啲 煙火 啦， 啲靈氣啊，吉收下嗰啲即係新春大吉嘅感覺啦。係啊，咁佢哋會裝香噶嘛，咁裝香咪就係嗰啲火嗰啲煙火 咯。 係啊，即係我唔係講緊嘅就黃大仙嗰啲咩係啊。 总之普通庙 啫，你去咁样嘅话，咁我得诚心咁样，跟住咧就我恭祝自己就系今年嘅旺旺旺旺旺旺旺旺，咁我就会觉得好舒服咯。 沙田嗰间 我都做， 沙田嗰间转风车嗰间系咪年初二啊？好似好多年，即 系 年年都有啲人去嗰间嘅， 系啊， 转转运 啊，系啊，转风车啊嘛， 系 啊。今年我真系试下先。 你又嚟？ 我又拜神。 佢咪话咯，上次佢唔舒服，佢要揾观音。 系啊，唔舒服佢又系啊， 系啊，医生唔好睇，但系要睇观音啊嘛。佢上次讲咗噶啦。 我记得咁今次睇咩呀？血压高啊！血压高你睇边个啊？睇黄大仙。我今年冇咗夏威夷，我觉得好赚赚啲。 有马小 强，你系咪应该捧另外一个出嚟咧？ 就捧佢。 咁样讲啊，你唔知应该边个装头猪啊？大家不妨同我哋讨论一下。在颤抖，众人正义变快，从播出口，这里空气充斥诅咒，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截拳却无法抗能我伸手，在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像速加快，用浪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内，在深渊压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敢爱都要推到障碍，他去 想法不要污秽骨头空，听到清澈呼叫，尝试渡洪门，动摇被你感召，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病痛蔓延着，剧情就迅速加快。混入树林，用木桥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生于瓦砾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外，再封锁再撕开。 迎新送苦迎桃，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的家姐，我是马家姐，我最想送走那只马小强所有的懒散啊、贪心啦、啊，那大家就会龙马精神，马到功成，恭喜恭喜！ 家迎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好，新年要做嘅事咧，我哋嘅街坊咧有两个街坊， 好啊，我哋听个街坊先， 发表一下个意见。第一个就系、是，喂，出声啊， 夏威夷， 喂， 好挂住佢，其实我真系好挂住佢，夏威夷，我唔系讲笑啊，系啊， 系啦，好， 喂， 哎呀，出声啦， 嗯，好，唔紧要，好啦，咁啊，我哋讨论下 夏威夷， 你觉得边个？ 啊，头先我哋讲， 头先我哋倾过， 系啊， 我 咧大姐明 投住香， 大姐明 OK 啊，我就会。叫佢咧，即系建议佢咧，揾埋阿鹏哥， 一人两个一齐， 系啊， 鹏 哥 啊， 鹏哥来 一鹏， 佢嗰时叫大白鲨鱼，唔知咩 啊，系啊，咁咪要装头柱香咯，为全港祈福， 祈福都好， 系啊，系啊，系。 其实我有谂过，系咪都应该系劲啲嘅，即系上有翻，即 系 长辈级啦，吓长辈级啦， 因为佢哋够。即係夠殺氣 個份量啊嘛，同埋識講嘢啊嘛， 聲大大咁樣樣， 係啊，咁先有氣勢啊嘛， 係啊， 係 啊，咁咯，我覺得啊，聽啊聽，睇下啲粉絲 得未？你得未？你得未？得未？ 好，來吧。 其實唔係我唔得，係佢唔得啫。 哦，就咁嘅，因为你熄咗声，系咪因为同啲人倾啲好奇怪嘅嘢？ 因为阿陈太唔中意你， 都唔关唔会。 陈太， 我真系唔知道今日嘅手机有啲问题。 唔紧要啦，咁我哋我就继续倾。 系啊，你觉得阿大姐妹 O 唔 O K？ 其实你知唔知我一谂就谂边个噶？我系谂思琪姐。 思琪姐， 你谂下思琪姐个 I G 几犀利？ 系啊，但 系佢有宗教信仰， 系啊，同埋因为佢斯文啊。即係如果你佢跑出去，好似即係同佢形象係咪爭少少咧？ 都係都係，咁就咁Madam Low咧 ？Madam Low 啊 ？Madam Low 就係 如果佢個心，佢個心抱跟住佢咧， 得啦，我揾翻啲聲啦。好，而家嚟啦。 好。 其實每一年都會做嘅嘢咧，都有好多嘅，但係當中令到我最覺得無聊嘅咧，就係入禮事呢件事咯。每一年咧，我都係自己入嘅，因為咧一啲咁重複性嘅動作啦，咁無聊嘅嘢咧，就留翻俾自己去承受算啦。就我唔會叫即係啲小朋友或者姐姐幫手，我唔會嘅。通常我都係自己做曬。咁你知道啦，咁啊又要唔同嘅銀碼入唔同嘅顏色啊，其實都好攰嘅。咁但係最麻煩咧，就係當你入完曬。咁你又分批啦，然後又派一輪，你又收翻一堆，你又要拆翻曬人哋送俾你嗰啲利是咁。所以即雖然你話呢啲意頭嘢，其實都即細個嘅時候你淨係鬥咁啊幾開心嘅，但係到大個咗咧，你就會發覺其實入都好攰，喺度入利是又拆利是咁樣，係咯呢樣嘢係我自己每一年都會自己獨立承受，而又都覺得幾無聊嘅嘢咯。 嗯，拆利入利是都係㗎，都用好多。时间即系证明啊，陈太系排好多利是， 我帮佢手咯。如果 佢好大方嘅，好大方，所以我就谂佢应该系会派好多利是，咁咪好咯，系嘛？ 系啊，同幸福分享啊嘛。好，听下呢个啦，呢个 农历新年必定要做嘅事，嚟嚟去去都系嗰几样，只系唔同年纪有唔同角度。例如细个会收利是，大个之后派利是咯。 所以当你仲收紧利是，唔好咁高兴，将来要还噶。唔好咁谂，新年最紧要开心。以前会收好多过年食品、饼干、曲奇、糖果，大个就要送翻俾人咯。送俾人嘅仲要贵过自己收嘅。唔好咁谂，新年最紧要开心。新年要讲恭喜发财咯。点解平时唔讲呢？因为平时净系想自己发财咯。所以年初四之后仲同你讲恭喜发财嘅，佢必定系好大方。唔好咁谂，新年最紧要开心。所以新年必定要做嘅事就系开开心心咯。 嗯， 我系梁明忠。 犀利啊！ 咦，点解其实咁似神光嘅成日九分钟梁明忠嘅？佢以前唔系咁噶，佢系我中意小陈嘅时候，小陈嘅时候比较街坊啲啊。 而家梁明忠， 我觉得佢而家好似嗰啲师傅咁样， 胜利啊， 演化大家， 好似你唔知道嘅事，唔等于佢唔存在咁啊！好似神光嘅环节啦， 冇错冇错 ，OK 吓，够够精彩啦！ 咁啊啊！梁张张咧，你觉得边一个 梁张张？你好似叫做梁张张咁样啊？ 边个做代表插头柱香好咧？ 边个代表做？ 系咪女人会好啲啊？ 我觉得会有活力。 你点解唔求其啊？人哋问你女咯，咁样佢边度代表得到啊？ 唔得，梗系唔得啦，系啊！ 我又真系认真谂， 我都系啊！ 我而家好惭愧。我因为我谂紧嘅就系如果系诶会唔会系俾人哋呢种感觉，即系都系开心心嘅。 系啊， 我谂到安德尊得唔得？ 嗯， 即系得唔得？即系得。 你 ban 我，你俾一个我。 我揾你咁嘅。 你。 佢两个一齐，边个快睇啊？喂，呢个好啊，有动力斗快啊！我中意啊！ 佢哋两个一齐都几好啊！ 系啊，斗快！ 你撞我撞你咁，我惊 每一次叫唔翻条线，你一定预备。 快啲！ 好，阿志师啊，阿志师啊， 问下佢哋先，一又问下佢哋， 谂下都开心。 虽然话呢啲咪已经够咯，谂下就开心。 咁啊好啦， 系一样系咁， 好啦，系好啦，快到十二点钟，咁啊新年咧更加头先提过啦，就要小心盗贼，小心爆窃。咁所以今日咧 ，K K Sir 咧就同我哋讲下咧嗰个嘅叫做 爆 窃嘅。其实一样嘢，新年咧就唔系叫爆窃嘅，系叫做屈啊，就点样咧揿钟啊？你以前细个有冇？试过 有 人送财神 嚟啊嘛， 咩啊？净送张纸咋？ 系啊， 以前送盘吉嘅一个屋企做生意， 哦、 但系佢咧嗰头俾完之后，跟住咧搬埋 佢攞翻走啊， 搬埋走 咁将摆到明屈， 循环再用咯， 循环再用，环保小先锋。 你认唔认得个人啊？ 我只系认得佢啫，系啊，我就唔敢望啊，即系俾啲钱。 喂，咁我想问，如果万一我唔买咁点咧？即系唔俾钱 你试下， 佢唔系买嘅， 即系唔俾利是咁点？ 意思嘅就系话吓，喂 送吉 系啊，我运盘吉嚟俾你，你唔要啊？你做生意喎，系啊，冇运行啦。 塞张红纸打发佢走， 系啦，而家冇呢啲嘢， 冇啦， 冇啊，而家 咪咯。 嗯，好啦，咁翻嚟咧就睇下 K K Sir 今日讲下点样对付爆窃或者 好，一样系咁。 仲谂紧装头猪系咪？ 唔系啊，我想年初三或者初四打电话俾安德猪。 我有佢电话， 跟住叫查你咁完讲拜年啊。喂，你两个拜年啦咁啊！ 喂，我哋揾咗两 pair 啦， 搞事啊！ 我哋连线啦。 经济恢复基础唔稳固，要推动经济好转，仍然需要付出艰难努力。但是随着内地复工复产，加上已经预留政策工具空间，预计今年总体经济应该会好转。国家统计局话，去年年底内地人口比前一年的年底减少85万人。内地传媒报道是接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统计局发表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年年底全国人口有14亿1175万人，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有关地方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当局说去年有956万人出世，1041万人死亡，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千分之0.6%。 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天气寒冷，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听朝仍然寒冷，除夕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年初二稍后至到年初三气温再度下降。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68%，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14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66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2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69.95元，跌3.95元；阿里巴巴113.6元，升2毫；美团163.8元，跌8元；盈富基金21.66元，跌1.8元；腾讯控股367元，跌3.2元；恒生中国企业73.74元，跌5毫；中国平安59.5元，系跌咗3元；南方恒生科技4.04毫0.4仙，跌咗2.8仙；港交所356.6元，跌6.8元；建设银行5.1元，系升咗1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6，英镑9.531，瑞士法郎8.442，澳元5.449，加元5.833，新西兰元5.005，欧元8.4644，每百日元对港元6.0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01。日经平均指数报26144点，升321点。港金报178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46美元，卖出191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喺税务大楼；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慢车，龙尾是美飞路。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日北打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将军澳的宝灵路去翻超顺路方向，近日厚德村一段就车多繁忙。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都是非常之车多。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上海街的快线就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有冇兴趣进修啊？ 我哋做楼面要进修啲咩啊？ 饮食业基本安全课程咯。 阿叔，我传菜多过你食饭啦，做咗咁多年啦都冇事，呢啲嘢唔使㗎啦。 冇事？你睇下你隻手啊，辣到伤晒啦。你都系听实《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了解饮食业嘅工作安全建议同职安健升级食肆计划嘅详情啦。 黄太，多谢你成日嚟探我，仲请我饮汤。 横店铺开，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喺嘉年华会嘅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但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系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署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噶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Hello， 各位朋友，我系谭咏麟。我觉得人嘅思想咧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嗰边谂，个思想调教去好嘅角度嗰度，当然系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欢迎福尔摩 K， 你好啊，李丽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系喎， 系喎，有冇利是派噶上嚟啊？ 我梗系冇啦，我都冇结婚，冇人要。 哎呀，咁你冇，你早讲啊嘛，排住队啦，我第几丑啊吓？ 我哋 如果我识你嘅话，我一早，其实讲紧年近岁晚啦， 啊， 大家咧都真系要特别小心嘅。永远咧喺呢啲咁嘅时候嘅话咧，我村口咧就会同大家讲噶啦，小心啲 啊， 啊， 人入屋爆窃啊， 写字楼都系啊，贴张纸喺度啊，放假嗰几日啊，大家锁好啲门啊，写字楼有噶， 写字楼有咩偷？ 唔知噶， 写字楼多唔多爆窃案噶？ 写字楼少得嘅，即系写字楼你都唔会摆大量现金啊。 咪系咯， 点会摆？你会唔会摆钱喺个网台啊？ 你冇嘢啊嘛，你系咪咁讲啊？系啊，好啦，今日就话讲开话，即系呢个爆窃案咧，好得意嘅，永远都系年近岁晚咧，佢就会走出嚟噶啦。其实点解系特别喺呢个时候会咩嘅咧？ 哦，好简单啫，嗱，一来大家都想去蜂拥去银行唱新银纸，又迎新钞，又存新钞；二来咧就 快事啊， 唔系啦，仲有。你哋自己啲珍藏啊，而家全部喺个保险箱里面攞翻出嚟噶嘛？ Uh-huh. 啊，啲咩名贵手表啊、钻石耳环啊、吊坠啊， 梗系啦， 几乎连嫁妆嗰啲龙凤胎攞埋出嚟。呢个时间我唔爆你，几时爆你啊？即系爆你一次噶， 就可以休成三个月噶啦。 咁夸张噶？ 梗系啦，你多钱啊嘛。 诶，同埋其实 你爆我就冇用，我冇钱俾你偷。 我都系爆你乜嘢啦？你小心啲。 爆佢丑闻。 咪就系咯。 我冇嘅。 嗱，经常有时我哋会听到咧，就可能有啲咩屋苑啊，或者点样咧，连环爆嘅。 系啊。 系啦，咁啊连环爆点解会咩嘅？因为横掂都去咗啦。 系啦。 叫你一家就不如叫得嚟。 冇错啦，即系因你成便嘅啫。睇你咩屋啦，譬如你啊，如果你屋企有棚架嗰啲。咁啊，擒咗上去，日头白白啊，敲你啲主妇买餸嘅时候，咁啊就嘘嘘一声擒咗上去，咁啊，你爆完一间，顺便咗隔篱冇山窗，咪爆埋你咯，好简单嘅。不过你而家咁讲咧，如果你睇你咩时分啦，如果日头里边就多数呢啲咁嘅，我哋叫屋苑啊，即系屋村啊嗰类咧，佢捉你啲空档时间嘅，咁啊好多时候。好容易捉嘅啫，你爸啊媽咪誒湊完個小朋友翻學，咁你去買餸，一買餸你屋企邊有人啫，係嘛？你又冇乜幾間屋會請個工人姐姐， 係 嘛？咁你咪就呢個時候空檔咯，啊！咁如果你有個屋苑仲有棚架，有啲裝修工程就好危險嘅。 你仲要唔散窗？ 係你仲要唔散窗？你就 仲要冇窗花？ 冇錯，係 啊！唔入去都對你唔住啦。 仲垂條繩喺度俾你。 係啊， 有冇㗎？即係遊埋繩咁落去。 有埋有冇分㗎？你如果你講緊我就係朝頭早嘅時候咧，就會係爆呢一隻啦。 十一點 咁啊，夜晚黑， 夜晚黑咧就啲豪宅居就危險啲啦。 豪宅， 唔好諗住有錢嘅一定穩陣啦嚇。其實豪宅區咧，真係有啲爆竊集團咧就專啊睺你，原因好簡單啫。我爆你一間，好過去爆曬市區十間啦， 係嘛？啱。 咁同埋豪宅區裏邊咧，始終都係夜難人靜啦，係咪？譬如好似飛鵝山啊、半山區呢啲都係爆竊嘅黑點嚟嘅。咁咧，如果大家都唔善忘嘅話，幾年前咧都有啲係專係喺內地啊，即係廣西啊、貴州啊嗰邊咧，就請啲所謂偉家幫過嚟，就參與。即係牽涉到啲咁嘅爆竊嘅一啲團夥咁樣，咁就呢啲人咧就佢本身咧就呢啲 山區的地方啦，即係講得有句説話咁嘅，天無百日晴就地無百里平。咁你要諗到 咁嘅地方， 係啦，你諗到佢哋個生活嘅水平咧，有啲就艱辛啲啦，係嘛？咁所以佢又操重嘢啊，做下裝修啊，開下鎖啊，同埋爬高爬低都好叻嘅佢哋。咁所以咧幾年前咧就開始咧就有啲香港嘅犯罪集團咧就請佢啲三五成群、一班人咁就請佢哋過嚟，咁就專係。叫佢哋出去參與個爆竊，咁呢班人爆竊都好專業嘅，佢哋咧會去踩下線先咧，俗稱嚇咩叫踩線咧，就即係睇中呢個豪宅區或者係啲一啲我哋叫做村屋咁嗰類啊咁樣，佢就會睇下咩時間會人少啲，你幾時會熄燈啊，幾時會瞓覺啊，佢摸曬好準嘅， 即係做定啲大數據， 好做啲大數據㗎啦，係啦。 啊，其實 K K Sir 我都有聽講過，如果你講緊話係幾年前嘅話咧，我係有一段時間咧，尤其是係嗰啲村屋啊，係特別多嘅。你哋嗰陣時候咧，其實咧都有講過嘅，就係話你要小心啲嘅。就係、是、我試過有一次，有一個叫做收買爛銅爛鐵，而家你仲邊度有人會收買爛銅爛鐵嘅？就係佢就一個咁樣叫收買爛銅爛鐵嘅人咧，跟住咧佢就拖住個車仔咧，就一位就係咁樣行去嗰、那個即係嗰個成條村嗰度兜暈住，咁跟住咧就周圍去嗌嘅時候，到最後尾嘅時候，梗係冇人俾嘢佢賣啊，即係或者係賣嘢俾佢啦。咁佢哋就話呢啲人其實係揾嚟踩線嘅， 係啊。咁佢緊要揾個藉口行下你條村㗎嘛？ 你係見到佢會企喺度望。 都好似遊客咁樣攞個地圖嚟喺上面 mark 完仲影埋相咩？ 真係 mark 嘅，咁跟住喺嗰段時間咧，我哋就發現咧，我哋嗰條村咧會發現到啲咩嘢咧？你無端端就會喺佢個門口嗰度咧，就會用啲粉筆，唔知喂打個交叉、打個圓圈啊，或者唔知邊度嘅就咧有一嚿嗰啲咁嘅石仔啊，定係點樣咧擺咗喺你門口嗰度，做一啲記號喺度。咁跟住咧，我哋就佢跟住就有警方就喺度講嘅，就話你小心啲，因為嘅呢一段時間嘅話，佢哋應該睇中咗呢一邊。 当时警察咁同你讲啊， 当时系有警察走埋嚟， 咁都可能有咁嘅情况出现嘅。不过呢班爆竊集团都好渣噶啦，佢画个交叉，可能佢画个交叉，可能话我唔中意唔爆呢间啊嘛。如果要爆我点？ 冇钱啊呢间， 唔系咯，佢话呢间冇啊，呢间冇钱，我走去打个交叉 ，take 嗰啲先可能系爆噶系嘛咁样，即系其实讲笑啫。其实咧，啲爆竊集团唔会好少可。喺睇中一個單位裏面咧落汗，我哋叫落汗， uh-huh. 即係落啲汗喺度。因為呢啲汗，喂你例如你都睇到嘅，大佬係人都知道，咁你即係睇中我間屋，我咪好容易仿。 Uh-huh. 一個爆竊集團點會無端端喺你個睇中嘅單位裏面整啲記號啊？整啲石仔 係咩嚟嘅？真係有 喎、啊。或者佢哋蠢咧？ 我冇話，我冇話冇發生過有啲整黑，即係惡意整蠱，或者一啲叫所謂嘅。即係 amateur 嘅爆竊匪啦，咁講啦，即係你都唔係職業嘅， 啱啱 係嘛？你都唔係集團式嘅，集團式點會 派你去第一次？ 集團式點會同你落記號啊？佢記得曬啦，同埋而家啲手機發達，影張相，你個門口係點嘅樣？有冇鐵閘？拍一張相已經影曬，使乜嘢落？使乜用咩话交叉入圆圈？交叉只唔爆啊，圆圈就爆啊，唔会咁样。 圆圈就完咗啦，完事啦。 点会咁样咧？系咪？即系嗰啲渣嘢嚟嘅。咁就即系当然啦。咁当时嘅警察同佢即系压略你哋啊，永远都系你防范系高水平嘅，永远都对你自己有好处，系嘛？咁你见到一啲 abnormal 嘅嘢，即系不正常嘅嘢，咁你提高警惕啦。 例如有啲咩 abnormal 啊？其实人如果真系踩线咧，你感觉唔到嘅。佢點會話俾你聽？我踩過你條線啫，唔通仲留四個腳印喺你門口啊？唔會啊嘛， 到此一遊， 唔係點會？ 只要到此一遊咪得咯？ 係咪？佢睇中你嘅話咧，佢一定睇個時段嘅。你間屋裏邊，好似我咁講嘅豪宅裏邊，實有錢啦，年近歲晚，實有 cash， 實有金銀珠寶，實有名錶啦。你唔好話俾佢聽冇啦，冇你點住嗰區啫？係 嘅， 冇你住我區啦，係咪先？你真係係咪？ 嗱，有時你講到嘅就係話咧，即係有一個嘅就係以前啦，係咪講緊幾年前嘅就位。家幫啦，咁其實而家都應該唔會再有咁樣即係集團式咁樣， 唔會啦，都已經拉曬啦。如果2021年嘅時候咧，成個都破咗好多案啦，都係即係同即係佢哋所謂嘅偉家幫，其實呢三五群羣組合之眾嚟啫，只不過香港就安排。有啲人咧就揾佢哋嚟幫手爆竊，咁啊拉咗咪你個事咯，係咪拉唔到咪大家分裝咯，冇所謂係嘛，簡單啊嘛，個風險佢冇噶嘛，佢揾人嚟做啫嘛，你又唔識我，你又唔識督我出嚟，咩你偷渡落嚟噶嘛，你都唔識。 邊個打邊個，總之我車 區都唔知 啦。佢點解會去到踩線啫？我車佢去噶嘛，我揾個車手車佢去咪得咯。係、 嗯、 喂，就呢個就我哋將來嘅要爆嘅地區咧，咪揾咯。佢、 嗯、 咪就係揾時間啊，各樣嘢咯。咁、 嗯、 所以喺呢啲咁嘅豪宅區裏邊咧，自己嘅保安都要加，即係要小心啲咯。 應該要點樣啊？養只狗 ？CCTV 唔少得啦 ，CCTV 要啦。 咁啊，養翻只狗又唔少得，所以個門口又高九個大咁解啊嘛，係嘛？ 門口又高九個大。 呢个重要噶，你冇听过咩？唔系， 我真系冇听 過。我哋啲贫民窟， 我哋有呢啲咁嘅嘢啫，系咪先？系啊，得一道门，系啊，边度有咁多嘢啫？系咪先？ 咁就同埋又即係呢 CCTV 啊，就只有好多系統嘅可以播去啲保安公司嘅、 嗯。 不過呢個又要小心啲啦、嗯，因為你播去保安公司裏面呢，就好多時候啲警鐘你個太過佢敏感度高咧，又有啲誤明。一誤明呢，就影響到呢、這個保安公司通知警察，警察你又上去巡邏，嗰、 嗯 那個即係去我哋叫做。警钟响嘅案件里面又会慢啲，咁、 嗯、 所以要取个平衡。你教到佢雀仔飞过都响嘅、 嗯， 你冇着数， 系、嗯、 嘛？但你整到佢 狼 来了 咁样， 狼来 了嘛？你几次都知道，你 一个你一个礼拜起响三次咁样，唔好你唔好咁密嘴啊，咪爆你一次就爆得，爆你三次。 觉得你靓仔咧， 阿 Sir 有你啦， 又咁样咯， 系。 咁除此之外嘅话，仲要有啲乜嘢你系可以做到嘅咧？譬如可能喺防盗方面嘅话，我哋要小心咧。嗱，我曾经有听讲过嘅。就係話如果你屋企真係係有啲譬如話有人佢哋係可能係做緊嘅就係一啲裝修，有啲棚架嘅話咧，著女都真係要小心啲。 要小心嗱，我哋咁講咧，香港咧就好多都啲樓宇啊，翻咁上下年紀咧，好、 嗯、 多時要做維修保養啊，又或者隔離屋嘅裏邊有漏水啊，咁要搭個棚出去啊，同你要維修保養啊嗰啲咁嘅嘢。逢係你個屋苑裏邊有棚架嘅話，真係要小心。 嗯， 又好坦白。即係一般市民咧，我而家叫你擒上個棚架，你腳軟噶嘛？ 係啊，係 嘛？ 係啊。 我俾個鐵筆你，你同我叫開個閘，你邊係識叫？ 識 㗎。你邊係識㗎？你淨係識呢條叫鐵，你點識叫個閘？ 我試過有一次啊，自己屋企嗰個門口啊，即係屋企個門啊，其中一個門咋，想爆佢爆半日，我爆唔爛。 係、難搞啊！ 有個鎖， 你 唔 識 就真係 唔 識㗎啦。 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即係爆從事爆竊嗰啲罪犯裏邊咧，或多或少都有呢啲咁嘅知識。即系佢擒高擒低，唔系问题。佢、开锁可能真系易如反掌。佢、用支铁笔好过我用支原子笔，系咪啊？即系我哋写嘢就用原子笔，佢用支铁笔，同我哋一样咁灵敏。咁、所以咧，有啲咁嘅装，即系棚架，你一定要小心。窗一定要闩，有棚架你唔闩窗嘅话，你又叫引狼入室。呢、个你自己找麻烦、好啦，咁。有時唔係棚架冇啦，咁你如果你樓上樓下裝修又點啊咁樣，都要小心。點解咧？我唔係話裝修嗰啲會犯案，而係隔離有地方裝修時候，裝修有啲咩聲啊？有電轉嘅聲啊嘛，有揼嘢嘅聲啊嘛，有拆嘢嘅聲啊嘛。好啦，咁你覺得好煩啦、咁樣。好啦，咁如果有個人遇著。借啲咁嘅機會去爆你對面嗰個人，你點咪聽得出佢究竟係樓上傳嚟定樓下傳嚟、即係裝修聲嘅時候，你唔知佢樓上樓下裝修好煩噶嘛、你聽唔到佢係喺上邊嚟定下邊嚟定隔離嚟噶嘛、好啦，咁就啲罪犯、啲爆竊犯裏邊借啲咁嘅機會，上層單位裝緊修，我咪下層爆你咯。邊、人報警啊？你以為人哋裝緊修啊嘛？ 係啊， 所以你冇緊張，咁啊直情佢都唔使驚你要滅聲啊，唔使話掩耳盜鈴嗰下，直情就撞落佢砰砰聲爆你。你以為裝修啫嘛？係、嘛？咁所以呢啲咪要小心啲咯。即係樓上樓下有人裝修嘅，有棚架嘅，咁啲屋苑上面咧，大家要打正精神，年近歲晚一定要唔好招致無謂嘅損失。係啦，同埋千祈唔好即係打開道门啊，打开个窗啊，出咗街，明知自己会去内街嘅、你就唔可以唔闩窗噶啦。咁、有时候即系摆下空城计都未必冇用噶、 我正想讲嘅就系话，其实咪摆下空城计啊，真系 有啲用 嘅，应该点样摆咧？可唔可 以？你又唔好成日熄晒灯啦，熄晒灯 你 又 但 系你 教咗人之后嘅话，佢哋就会知噶咯。 咁你咪播咯， 然后 你咪播咯， 系咪？呢一间系空城计， 有圈有空城计系嘛？ 空城计应该要点样摆？ 有时候作下。做下新聞啦嚇，通下 RTHK2 呢個節目幾好啊，咪打打聲，咪有人聲咯，係嘛？ 佢日日嚟到都係聽緊呢個節目喎，你真係。 咁你個空城計需唔需要可能禮拜一、三、五嘅話就唔同嘅時間，即係好似你咁， 都好嘅，都好嘅， 係 啊， 講下少啫，其實咩都得嘅，即係用啲聲啊，播下音樂就得啦，唔一定聽電話啊，即係電台嘅都播音樂聲啊，輕音樂啊，有時候啲燈裏邊就唔好熄曬啊，熄剩一盞 corridor 燈啊嚇，咁又唔會係浪費好多電。 係咪呢啲都係可以做嘅。 但如果真係成家人去旅行咁點搞？ 咁你最好嘅方法你就梗係有朋友㗎嘛，唔係好似個個都好似你咁冇朋友㗎話，同 我 多咪。 所以佢先至問啫嘛，呢條問題我自己問嘅，即係有冇朋友啦，又要去旅行啦，咁我應該要點算咧？ 你離開。屋企內嘅去三個禮拜咁啊，歐美遊咁先算啦。又或者係翻國內玩，你有朋友嘅信得過嘅，咪搞條鎖匙俾佢啦。 係咪唔好周圍同人哋講啊？ 你唔會賣廣 告，即係唔好同人哋講話，我去旅行啦。 你去旅行，你唔會同佢周圍賣廣告嘅。咁你隔離鄰舍梗係見到你拖夾嘅，係嘛？咁 離家出走咧， 爆你屋企嗰個唔會係你隔離鄰舍噶嘛？係 喎， 係咪先？ 但係其實我想問下，你睇電影咧，屋企有啲紅外線嗰啲，其實有冇用㗎？ 係咪有冇夾萬喺度咧？冇個保險褲啊？有保險褲？ 你整紅外線做乜嘢啫？ 係咯， 係啊， 嗰啲假嘢嚟嘅，拍戲啊，你成日睇戲啊，我覺得你 我都覺得佢係真係啊，睇到個人懵懵地。 你成日将呢个现实同埋呢一个戏个 乱 戏里边全都捞乱咗， 就冇嘅， 冇嘅。 即系家居防盗呢一样嘢嘅话，即系我哋嘅什么头先佢哋讲 嘅 红外线 就 冇 嘅。即系嗱，应该咁讲啦，防盗嘅装置里边咧，佢点样嗰啲 detector 点样嚟咧？有啲就系、是、即系有啲好似你话斋喺条红外线射住嘅，将个有啲就系 contact 嘅，你一逼开咗个佢可以将佢断咗电咧，佢就会响噶啦咁样。咁好多种嘅，我讲唔晒俾你听。咁但系呢啲要专家搞噶啦。啊，红外线得嘅，梗系有啦，点会冇啫？但个问题，一般嘅家庭会唔会装咧？咁样咁又要睇咯。 明白。 装完冇晒钱，攞啲钱嚟装。啊、 哦， 我又想请教你啦。如果真系咁唔好彩，我喺屋企瞓紧觉，有一个贼佬爬咗入嚟。当场见到咁点啊！ 哇！你第一时间嗌救命走啦！你唔好同佢搏命啊！第一时间走，唔好纠缠，千祈唔好尝试攞翻你应该想嘅嘢，因为你唔好忘记，你个屋里边、厨房里边有利器嘅，系咪？你唔用啫。个贼搏紧命，佢会用嘅。你唔好逼佢即系狗急跳墙。所以第一时间嗌救命，人嘅惊慌心，你一嗌救命，佢走噶啦。系嘛？第二时间佢唔走，咪你走咯。系嘛？你唔好留喺间屋里边噶嘛。即系搞个你啫，佢唔走咪你走咯。走翻出嚟啦，嗌救命啦，系嘛？咁佢仲惊过你啦。 即系呢个时候，千祈就唔好敌不动我不动。 唔好， 你要主动。 呢个你就真系错到不得了啊！真系，咁你就你真系。即是自己嚇自己的走三十六着走位上着 好多謝曬基基神 Thank you 好多謝你 心在彩虹谁温暖不过寥寥数行清楚自己温柔却感伤你将心事想得淡妆该说的话却被自己收藏不得忘却样叫黎明月光遗忘是我走笔夜阑珊红颜露霜凝结了过往路为花开最遗憾若霜又将路遥漫长见闻世事在眼前风秋黄梨园带上西壁而黄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声恨无言一说落笔太乱窗外孤寂幽兰琴声平静孤单我们擦了几颗泪山难多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便被晕染一曲声恨无言一说落笔太乱何苦言自小声 难躲的困，此天注定只剩一张屏蔽云烟，一句心愿满你说若必配合，何苦应尊小。 周杰伦的红颜如霜，十一点二十九，十二点二十九分，十五度气温，相对湿度68%。睇完咧十二点半嘅新闻同埋呢一个财经消息之后翻嚟咧，风骚快人送俾大家今日嘅片段人间，记得一人间听啦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话，经香港同内地协调之后，今日起可供发售的高铁车飞数量，由每日双向10,000张增加到14,000张。唔少市民今朝去到西九龙站排队买飞，有准备买年29去广州南站的市民话，到车站碰下运气，希望买到车飞。另外有港人话，有亲人在广州。要经常往返两地，欢迎增加车飞的数量，相信会比较容易买到车飞。有内地人到场买年初一回深圳北的车飞，相信增加车飞数量可以便利希望回乡过年的人。根据港铁网页，截至今朝十点，由听日起至年30去深圳或者广州的车飞所剩不多，其中在年28到广州南站的车飞已经卖晒，而年29去广州东站的车飞亦都已经卖晒。港台铿锵集时任编导蔡玉玲2020年制作有关元朗721事件的专题报道，向运输处申请车牌查册，被裁定两项未取得道路交通条件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罪名成立，罚款6,000元。蔡玉玲早前不服定罪上诉，被原讼庭驳回，向高等法院就两条法律问题申请终审法院上诉许可证书，获批其中一条。蔡玉玲今朝在终审法院就两条法律问题和一条事实问题申请上诉许可获批，排期去到5月3日审讯。蔡玉玲离开法院的时候说，中院批准上诉许可，代表中院认为案件在法律上有值得争议之处，亦都涉及重大的公众利益。他说期望透过法律途径厘清事件争议，因为涉及的不只是他个人，亦都涉及整个香港新闻界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中国监测和新冠相关的死亡数据，包括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的死亡，以便更全面了解病例激增的影响。中国卫健委日前公布，由上个月8日到今个月12日，全国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接近60,000宗，其中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的死亡病例有5,503宗。世卫话建议监测死亡数据，以更全面地了解疫情影响，特别是卫生系统受到严重限制的时候尤其重要。世卫组织补充话，总干事谭德赛周末同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通话之后，双方未有再次会面的时间表，但是将会继续同中国合作，提供建议和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天气寒冷，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听朝仍然寒冷，除夕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年初二稍后至到年初三气温再度下降。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27点，跌219点，总成交金额66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2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69.9跌4蚊，阿里巴巴113.9升5毫，美团163.9跌7个，盈富基金21.66跌1.8，腾讯控股367.2跌咗3蚊，恒生中国企业73.78跌4.6，中国平安59.5跌3，南方恒生科技4.40.4跌咗2.8，港交所357蚊跌6.4，友邦保险86.05跌咗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7，日元128.67，瑞士法郎0.926，加元1.34，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日经平均指数报26,142点，升320点。港金报17,82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61美元，卖出1,91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我是音乐雪的艾力啊，讲样嘢俾你知啊，我家人系会留低啲饭送俾我做宵夜食噶，但你知啦，好易肥噶嘛，所以新一年嚟到，我就希望可以扫走呢个留饭送做宵夜嘅坏习惯。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吐气扬眉。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啊。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在月光的枕，能滴到天荒，蒙着薄霜的背，好压到地老，再拍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加沙拉还外大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思 或者奉言亮起烛光都可以成言，营造幸福之家，在盛世中央承认自己天真总好过颓废，没事也庆祝能青春不老，这简单晚餐我享到诚意，醉着来慢慢的醉着，如成就历史吃有机的菜，谈模糊的爱，找贪生的意思。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睡，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这奉言亮起烛光都可以成言、啊啊、前面或者奉言亮起烛光都可以成言。 片段人间，妹妹可否不要走？ 老婆翻嚟啦，点啊点啊，系咪唔舒服？边度唔舒服？话俾我听。嗯， 好攰啊，老婆。 好攰啊。 胃口啊，所以我都冇去买餸。 唉，唔紧要啦，冇买餸，唞下先啊。你想吃什么？我整啊，今天好不好？我整啊。 至于你啊，唉，我和维维实饿到肚扁都没。 你又不要看小我啊，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被你和维维饿亲的。 爹哋，你回来了，妈咪啊，维维好肚饿，几时有饭吃？ 喂喂喂，维维啊，今天妈咪不舒服啊，你不用怕，爹哋会煮饭给你们吃，好不好？ 唔好啊！爹哋啊，上次煮嗰啲番茄炒蛋啊，有鸡蛋壳噶，妈咪，维维都系中意食妈咪煮嗰啲，好味好多噶。 哎呀，真系乖仔嘅。嗱，不过以后妈妈可能冇咁多时间买餸煮俾你哋食喎。 点解啊？ 咩事啊？其实医生点讲啊？你都未话俾我听，喂，你唔好吓我啊！点解咁讲啊？ 傻佬，你睇你几紧张啊？屋企迟啲会多一个 B B 凑， 多个 B B， 你系咪想做到我傻先？吓、啊，头都冇得头， 真系噶，真系噶！哎呀，太好啦，老婆，辛苦你啦！喂喂啊，开唔开心啊？你做哥哥啦，多个 B B 啊！ 啊，维维做哥哥 BB 啊， 好嘢啊！维维做哥哥啊！ 喂，有人仲未瞓噃？维维做咩啊？谂紧咩啊？ 爹哋啊，我冇做个哥哥啊，哥哥要点做噶？ 好简单啫。嗱，你知好似我同妈咪咁锡你，咁咧爱你，你用翻呢种嘅态度去锡个 B B 就得噶，锡佢，锡佢，锡。 我知啦，不过咧。如果 B B 扭计啦，唔听话咧，咁点算啊？ 咁啊，咁你谂下啦，你扭计曳嘅时候，爹哋妈咪系点样嘅？ 我冇曳啊，我好乖啊嘛。 真系冇曳，真系冇曳，你谂清楚啲吓、啊，真系冇，真系冇。 我记得我试过一次，我唔听你哋话啊嘛，系都要食雪糕，结果咧肚痛啊，仲要妈咪带我睇医生啊。不过咧，维维以后会听话噶啦。 嗰次因为妈咪知道你已经有少少唔舒服，所以就唔想你食雪糕。你谂下，平时如果带你公园玩，我哋都一齐买雪糕食噶，系咪先？ 嗯，爹哋啊，我知噶啦。第日咧，如果 B B 咧又要扭食雪糕咧，我咧会教佢嘅。B B， 你肚仔痛啊，唔可以食雪糕啊，等哥哥帮你食啦，好唔好？ 又系维维食，你有冇搞错啊？咁俾爹哋妈咪食唔得嘅咩？ 哎呀，爹哋啊，维维中意食啊嘛，你俾我食、啊。 到时又到你肚痛啦，接下先，接下先。 你做紧乜嘢，妈咪妈咪妈咪？你做紧乜嘢？ 着紧件冷帽仔俾妹妹咯。 点解嘅？佢好冻咩？ 傻猪 B 嚟嘅，妹妹咧就十二月圣诞节出世啊嘛，嗰阵咧天气咪冻咯，所以妈妈咪即定俾妹妹咯。 啊，十二月先至出世啊！哇，咁咪要等好耐咯，我要等好耐先见到妹妹啊。 嗱，依家咧就系六。月，嗱、你自己数一二三数下，要等几耐啦？先到十二月啦。 数下六月、七月，跟住就系八月、九月啦。九月，跟住系乜嘢啊？妈咪，九月之后， 跟住就系十月啦、哦。十一月，跟住先到十二月噶噃。 我妈咪啊，我依家五岁咧，仲未识数晒十二个月啊。不过咧，第日我大个，我一定会教识妹妹噶。 嗯，咁维维就乖啦，识得帮妈妈教妹妹。 梗系啦，我系哥哥嚟噶嘛。 诶，搞掂啦，顶啦，帽织好啦，靓唔靓先？ 哇，粉红色啊，好靓啊！妹妹是女仔啊，一定好中意粉红色噶。 嗱、维维迟啲妈妈咧再织一条蓝色嘅颈巾俾你嘅，好唔好？ 唔使啦，妈妈，我知道你好攰啊嘛，我系哥哥嚟嘅，我唔怕冻嘅。妹妹细个嘛，你织俾佢啦，佢会好开心嘅。 嗯，维维真系乖仔，有你帮手照顾妹妹咧，妈妈就放心啦。 梗系啦，维维系男仔嚟噶嘛，我会好似爹哋咁样啊。帮你做家务的妈咪啊，我叻唔叻啊？ 叻，不过你识做咩家务呢？ 维维识做乜嘢家务咧？ 系咯，维维谂唔谂到啊？ 我谂到啦，我以后咧唔会喺被度放屁。 咁嗰啲啊，系咪啊？唔喺被度放屁都算系识做家务咁劲嘅咩？吓、啊，点解嘅？ 笑人噶， 系咪咁啊？咁咧， 因为我唔再整臭张被被啊嘛，咁妈咪咪唔使帮我洗咯。 唉，好啦，乖啦，乖啦，乖啦。 我翻嚟啦，睇下我买咗啲乜嘢。 爹哋，你翻嚟啦。玩具俾妹妹啊！ 其实咧，维维都有份嘅。嗱，系你最想要嘅砌积木巴士，你睇几大盒，中唔中意啊？ 中意啊！好靓啊！多谢爹哋。 爹哋妈咪知道你今个学期好勤力，所以就谂到买呢一份礼物送俾你咯。 梗系啦，我咧会好勤力嘅，我好叻噶。第日咧，妹妹有啲咩功课唔识做咧，我都一定会教到佢识为止噶。 咁就乖啦。 我会俾妹妹偷懒噶。 不过咧，嗱，要讲声先吓，呢、这个暑假咧，我哋就唔去旅行。到出年暑假，我哋成家四个人带埋妹妹去玩，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到时咧，妹妹就要坐 B B 车，我可以帮手推 B B 车噶，可唔可以啊，爹哋？ 梗系可以啦。嗱，如果第日爹哋老都行唔喐，要坐轮椅，咁你会唔会推我去公园晒太阳嘅咧？ 爹哋啊，你太肥啦！维维咧未必推得喐爹哋噶，不过咧爹哋一定够力会推妈咪嘅，我仲会一路推一路唱歌俾佢听添啊！ 系啊，咁啊乖啦。维维唱歌咁好听，不如咁啦，你先唱只歌俾我听下，听好唔好先？ 好，不过咧、你要拍手掌先。 梗可以啦，好嘢！维维帮我唱只歌，唱咩歌啊？ 我唱小太阳。 好啊，开始。 太阳像大红花，在那东方天边挂，圆圆面儿害羞像红霞，只是笑不说话。太阳像个大南瓜，在那高高天空挂，照得满沙欢乐融融，草儿发乱呀、啊！ 好 、啊、，B B 哥哥唱得好唔好听啊？ 梗系好好听啦、 啊！妈咪啊 ，B B 咧系咪真系会听到噶？ 梗系会听到啦！嗱，你过嚟摸下妈妈个肚先咯。 啊， 喐唔喐啊？ 哇，妈咪啊，你个肚喐噶，其实系咪妹妹喺里边度喐啊？ 系、哎、呀，佢听到哥哥讲嘢嘛，仲特登唱歌俾佢听、啊嗯，所以妹妹好开心啊，拍紧手啊， 好嘢！ 再摸下，再摸下。 啊 ，B B 又中意听哥哥唱歌俾佢听噶，妈咪啊，嗯、我唔可以每日都唱歌俾妹妹听噶。 可以啊，但你要唱好听啲、啊。 如果咧系咁，我要学多几首歌先至可以唱俾妹妹听噶。 啊，哥哥咁锡妹妹，妹妹一定会好开心噶。 妈咪啊、嗯，你可以快啲帮我谂下咧，我听日可以唱咩歌俾妹妹听先啊？ 咁你自己识唱咩歌先啊？ 未谂到、啊。 哦，咁你识唔识唱《我是一个大苹果》咧？ 啊！ 妈妈同你一齐唱好唔好 啊？好啊！ 老婆，老婆你醒啦。唔好讲咁多嘢住，你等等阿周妹水俾你先，暖嘅吓。 B B 咧？ 医生话 B B 早产唔足月，身体有啲弱，而家喺个暖箱嗰度啊，照紧灯啊。 我想睇下 B B 啊，你同我去睇好唔好啫？ 好夜啦，你咁弱，我听日推你睇 B B 好唔好？你而家瞓下先啦。 咁维维咧？佢有冇去睇妹妹？ 有，维维梗系有去啦。佢唔知几开心啊！佢好想抱啊！佢话唔得啊，暂时唔得啊。 我都想抱啊，抱妹妹啊。唉，真系冇鬼用啊 ！B B 要瞓暖上。 冇事嘅，冇事嘅，得噶啦，得噶，好快，快姑长大，唔使担心。系医生明嘅。咁而家 B B 情况点啊？吓？点解会咁嘅？有冇办法啦？唔系啩？唔该你啊，你帮我救下佢啊！唔系咁恶劣系嘛？唔该你啊，医生。 老公啊，点算啊？ 老婆，我都唔知点算。 哎呀，我宁愿我有事啊！我都唔想妹妹有事啊！ 我知道我知道、 啊，我哋捐个器官俾妹妹啊，或者捐血乜嘢都捐啦、啊，我哋救翻佢啦，我哋尽力啦、啊 嗯。我知嘅， 要埋我条命都得啊，老公，你快啲帮我问下医生啦，求下你啦，你帮下我。 你冷静啲先，放心啦。我点都会想办法，我一定会令 B B 健健康康咁翻屋企噶。吓、啊？哦，点解会咁嘅？好啊好啊，我哋而家即刻过嚟。拜拜拜拜。 做咩啊，老公？咩事啊？做乜嘢？系咪妹妹又有事啦？ 医院打嚟。话妹妹情况唔系几好啊，我哋去医院睇下佢先。 点解会咁样嘅又 ？Daddy 妈咪，可唔可以带埋我去啊？好耐冇见过妹妹啊，好挂住佢啊，可唔可以带埋我去啊？ 带唔带啊，老公？ 带啦，我惊冇机会，带佢去睇下。 咁我哋快啲行啦。妈妈嚟咗啦，妈妈冇用啦， 住啊，妹妹。 妈咪啊，我想入去唱首歌俾妹妹听啊。 嗯，不过妈妈咧，唔知道妹妹听唔听到喎、啊。 佢一定听到噶，我咧入去唱俾佢听啦。 嗯， 好啊，入去俾维维唱俾 B B 听。 妹妹，我系哥哥啊，快啲起身同我哋翻屋企啦，因为咧哥哥好想同你玩啊。爹哋话暑假仲会带我哋去旅行，我仲会教你画画嘅，你要乖啊！第二时咧，我哋大个咗就会一齐翻学，你唔好自己走去第二度啊！因为咧，如果你走咗，爹哋妈咪一定会好唔开心噶。嗱，我而家咧唱歌俾你听，如果咧你系中意嘅咧，你要拍手掌噶喎。情话妈妈睡醒了，呱呱呱呱叫，情情让柳随风飘，地上像青草笑了，再歌唱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妹妹的手指肉啊，她一定是喜欢听我唱歌了、我唱多首歌给你听啊，嗱，你听住了。太阳像大红花，在那东方天边挂，圆圆面儿害羞像红霞，只是笑不说话。 像大红花，在那东方天边挂，圆圆面儿害羞像红霞，只是笑不说话。 妹妹真的很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她真的懂得动的。爹地呢后来跟我说，是因为妹妹知道我们个个都很锡她，我们个个都很爱她，所以妹妹选择留下陪我们一起成长。妹妹多谢你啊。 大嘴巴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